早晨啊，朝早六点零九分嘅早上啦，咁啊今日咧就系2023年嘅7月19日嘅，咁啊今天咧就系农历嘅6月初二，星期三嘅早上啦，咁啊今日亦都系一个重要嘅日子啦，就系、是、DSE 放榜嘞噃，咁啊希望咧各位嘅考生，哎可能而家都已经醒啦，因为心情咧有少少嘅紧张，咁啊可能一早都已经醒咗，咁啊希望咧今天你可以放松心情去到迎接咧就系今日嘅呢一个嘅成绩，亦都咧就已经可能。昨日聽埋晨光啦，咁啊，有專家已經同我哋講咗咧，就係、是、已經要為自己唔同嘅分數就作好一個唔同嘅部署，咁啊有咗部署嘅時候咧，攞到成績嘅時候就唔會咁擔心，即係自己啊，我去係點咧？自己應該做曬呢啲功課噶啦嚇。直播室入邊有小白白袁浩喺度啦，陪住各位聽眾。今日朝頭早上咧先見面嘅，咁啊27度嘅氣温，相對濕度94%，離地好啊。 晨光每日一格， 今日放榜啦，无论大家嘅成绩系点，其实都应该抱住一个乐观嘅心态去到面对，以积极嘅心态去到应对每一种嘅挑战，选择适合自己嘅方向，然后继续努力。有时可能结果咧都唔系你想象之中咁样嘅，可能你会谂啊，我嘅成绩应该差啲嘅，点解咁好嘅？又或者你会觉得啊，我成绩应该好啲嘅，可以攞多几分嘅，但系点解又咁样嘅咧？世事往往就系咁，呢个亦都系人生嘅其中一课。可能好多嘅事情同预期有出入，但系我哋千祈唔好灰心，因为我哋知道过程系一个宝贵嘅经验。吸收咗，下一次一定可以令到我哋做得更加出色。而我哋每一个人应该更加努力揾嘅，唔系单纯学术上面嘅成就，而系我哋人生舞台点样可以成就自己，成为自己嘅主角。最重要嘅就系有坚定嘅信念，咁样先至能够行出属于自己嘅道路。所以各位考生，加油啊！我哋抱住有自己一个强大嘅意志，而且身边仲有家人朋友嘅支持，有大家嘅应援底下，今天大家一定会顺顺利利。 死孤单为了自由，擦过闹市告别银色高楼，寻找空隙让你遨游。大世界有没有逼你回头？活着时是你多么的稀有，世上有足够人求，你要作你的领袖，谁人能松开手扣？自知梦离开花了吧，寻找终点线来吧，地方天缘你找到了吗？哦哦哦哦哦哦哦哦散步样的草原，又冲不迹伴你睡眠，加上墨镜化无名的天权，迟早掌声在你面前。有没有逼你茫然，迈着步独创出花色冲线，世上有足够铜钱，你要有你的发现，谁人能送在笑话，你不需自怕，谁要这地球童话，离群吧，抬头吧。 寻找终点是来吧，地方天缘有各种分岔，人生的改变来吧，独一光环你不需自怕，谁要这地球桃花，离群吧，抬头吧， 周柏豪，自由意志，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嚟到早上嘅六点十七分啦，咁啊望一望出边嘅天气系点先？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最高嘅气温系大概31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南风。展望嘅明日仍然有几阵嘅骤雨，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噶。下周中期天气渐转唔稳定。而家咧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3%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二，咁啊都系属于低水平嚟噶。今日喺晨光 Coffee Time 入面，当然咧继续同大家睇睇有关于 DSE 啦。咁各位家长可能寻日都有留意到，咁亦都有报道过咧，就系香港考试以及咧就系评核局嘅秘书长咧就向传媒表示啦，今年 DSE 大概咧有48,000名嘅考生嘅，咁啊当中包括咧就42,000名学校咧就考生，同埋咧就系6,371名嘅自修生噶。佢哋都嚟自400多间嘅日校，咁啊，其中28,000左右咁多位嘅日校考生嘅中英文等啊五科咧就取得22222，符合咧就系读报啊本地副学士课程或者咧就系应征有关公务员职位嘅基本要求噶，啊占咗日校学生71.9%，比上年咧就上升咗0.6%嘅。好啦，咁至于17,450名嘅考生喺四个核心科同埋一个嘅选修科考获咧就系33222嘅入读大学最低门槛，以13,000个嘅联招资助学额去到计算嘅话啦，即系每大概咧1.3个人咧就会争一个嘅学位啦。咁啊，亦都向传媒表示啦，教育局方面17,450名嘅考生占咗整体日后考生嘅40%左右。比例同上年咧，其实都系差唔多嘅。啊，今届文凭试之后啦，最少有30,000个嘅考生咧，就系无缘入读八大噶。嗱，文凭试咧系人生重要嘅里程碑嚟嘅，咁但系考生应该将自己嘅目光放远一啲，千祈就唔好单纯俾考试嘅成绩定义咗你嘅人生。只要积极把握唔同嘅机遇嘅话，其实一样可以揾到属于你自己唔同嘅出路噶。 毛毛虫虫何事，时常吃也不够，总要吃更多。毛毛虫虫童年，年年活到今天，也日日挨饿。吃够了便懒惰，连蠕动也不动，只爱原地坐。摇两下头，亦觉太生疏。平凡人想同情，无从吃掉一杯不够，太可悲。毛毛虫 很清楚，吃喝全为昨天雨花去准备，待某一天春风吹过后，有朵花等你。重振翅膀，漫无摇曳，穿梭花蕊芬芳香气。谁敢取笑你的卑微？谁会藐视你的天地？忘记昨日眼光怎睇小你？今天转个身便远飞，谁猜得透你的演技？独个作茧自搏，笑骂任人看不起。当四处野花香味，一碗空气，望过去，没白费心机。已成年，回头看仿佛只不过数百天。揸飞机坐火箭，一对同梦，你想哪个有出现？习惯一天一天失与败，已不想出战。回看忧愁，无谓余力，唏嘘嗟叹，可免责怜。谁敢取笑你的卑微？谁会藐视你的贴地？忘记昨日眼光怎睇小你？今天转个身便远飞，谁猜得透你的演技？独觉作茧自搏，笑骂任人看不起，转个脸便忘记。面碰灰一地，行过赤道置身雪地，就算世俗眼光怎睇小你，担当小角色更争气，难关上自无需躲避，遥遥长路未发生的总布满惊喜，仿似雾雾从亦会变成为蝴蝶的真理，成就了你。唯有天高飞，会更了不起，风景多优美，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各位早晨，今日咧就系中学 DSE 放榜嘅日子，唔知各位考生嘅心情系点咧？做爸爸妈妈嘅系咪都有少少紧张？无论各位考生考成点，只要自强不息，都可以咧成功行到你想行嘅路嘅。自强不息的意思就是自己不断努力向上，永远都不会放弃的意思。而出自呢，出处呢就是来自这个易经的。易经里面呢都是记载大自然、天文和气象等等的变化。而古代的皇帝呢都会拿它来到去施政的。咁百姓咧就会用佢嚟到去占卜事象嘅典籍啦，经常咧都会用一啲天体嘅运行嚟到去警示大家嘅。而入面咧就有一句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就真系指日月星辰呢一啲天体运行都系周而复始，从来都冇停止过嘅。所以君子咧亦都应该要效法佢哋呢一啲天体嘅刚强不息，自己发奋图强，唔会停止啊。而其中不息咧就系特别强调君子们要学习自然生态嘅强健啦，周而复始咁样去运行，无论遇到乜嘢事咧，都能够系发奋图强嘅。而之后自强不息就被用作为指自己不断努力向上，永不怠慢咁嘅意思啦。 一个自强不息的人是不会那么容易就放弃的，努力向上一定能够后来居上。希望各位今届的考生们都能够自强不息，努力向住自己的目标努力前进啊。 尽故事某章节，大结局已可预见，上两页每篇都自创不自揭，谈情用数年，年年让你怀念，那惨烈位置没有改变，任你力气多敷衍，或结论也只得个重蹈覆辙，回肠荡气的情节，充斥挫折。下两页你不敢揭，也必须揭。谁人也自广爱恋，无从自拔过几卷，迷人处也许爱怨，耐心气你未决。为求负上的仍能敌过亏损，谁人也有奋斗转，难危自乱过几卷，情明作也许很远，心血亦可复原，全篇留恋未算短，如果提早去中断，谁又待你写成这本小说。最绝那一次，别太易作出总结，文字无关痛痒，但不封离别，苦之欲出结果，一知半解亦也不错，明日与有心人终可推荐，谁人也是狂爱恋，无从自拔过 我是 Ficky 泳儿，怎样才是一个 good morning？ 吃到一个丰富早餐，喝到杯暖粒粒的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来说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刚刚那首歌曲是陈凯彤的《结局之前的一页》，希望各位考生今日都可以努力加油，记住就是无论遇到什么事都好，都记得不要放弃，继续向前行，只要有信心有勇气的话，相信你都可以行到属于你自己的路。我自己都没想过今日可以在这里跟大家打打气的，所以大家记得要努力加油。我哋而家转头咧系会有呢一个新闻简报，转头翻嚟咧系有普通话台同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方凌晨在香港大会堂举行代号紫焰的反恐演习，加强警方和各持份者的协作、预防和应变能力。演习模拟几个恐怖分子闯入正在进行大型庆祝活动的香港大会堂发动恐怖袭击，人员迅速抵达现场采取行动，即时作出战术介入，最终成功制服所有恐怖分子和拯救市民，并且安全有序地疏散所有在场人士，化解危机。这一次演习有超过200个人员参加，包括港岛总区的行动部、冲锋队、机动部队、中区警区正规和辅警人员，以及反恐特勤队，当中亦都有学生积极参与演习。文锦道口岸今个月9号出现地面沉降，口岸入境、客货车、通关业务暂停。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公布，经抢修和专业机构全面安全评估之后，今朝7点起恢复口岸的入境方向客车通关业务，货车通关业务恢复的时间就另行公告。运输署话，今朝7点起，跨境客车、跨境出租车和跨境私家车将会恢复行经文锦道口岸出境前往深圳，跨境货车就要继续用其他道路过境口岸出境前往深圳。文锦道跨境巴士服务的北行方向班次会恢复行经文锦道口岸出境，营办商会张贴告示通知乘客有关安排。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话，军方在当地凌晨3点几的十几分钟之内探测到北韩在顺安一带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试射两枚短程弹道导弹，军方正是加强对北韩的监视和戒备态势，同时与美方保持密切合作，维持万全的应对态势。美军就说，北韩最新的弹道导弹试射不会对美国人员、领土和盟友构成直接威胁，又说美国对南韩和日本的防御承诺仍然是牢不可破。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在北京会见到访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李尚福说，当今世界变乱交织，各国人民都希望中美两国肩负大国责任，发挥引领作用。他说，美方一些人未同中方双向而行，致使中美关系徘徊在建交以来的低谷，两国相互依存的现实被漠视，合作共赢的历史被曲解。他重申，中方始终致力于构建稳定、可预期、建设性的中美关系，希望美方和中方一起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共同推动两国两军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国防部网站就说，基辛格在会面之中说，认识和处理好美中关系，特别是扭转当前困难局面，需要双方拿出智慧，通力合作，共同发展，两军应该加强沟通，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南风。展望明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9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是编剧全 职，我是新闻编剧 嘅，我是电视部， 我是外传接制及制作。 我香港电台介绍你识， 今日请嚟嘅系 我系阿天，系凝聚香港嘅监制，凝聚嘅定位系紧贴社会脉搏，所以我哋嘅团队每朝一早就已经出发，走访专家学者官员，又会做街访俾市民发声。 全日揾料啊、写稿啊、拍摄啊、剪接啊，一直冲到夜晚直播完毕先至可以松一口气噶。不过无论几赶都好，能够每日为市民提供又快又准嘅资讯，感觉都几良好嘅。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清朝于成龙大人 ，take 7 action。 哇，好多钱啊 ！Cut， 你系咪搞错咗啊？于大人系清官，唔系贪官嚟噶。 想穿越时空，见证于成龙嘅政绩，就要留意由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 今个星期三就有香港教育大学赛马会小学嘅广播剧《飞越时空于成龙》。 阿强，你企喺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喎、 啊。唔怕嘅，油油好简单啫，三两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唔麻烦啲啊？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系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朝早嘅6:37啊，收听紧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有小白白元浩喺度，同埋咧亦都有啊 Vicky 喺度，可以同大家一齐倾下偈先嘅。 好啊， 晨光第一线 ，Vicky。 出面27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93%。今日呢亦都想即係问一问 Vicky 啦。其实呢有即係以前我哋细个其实去好多嗰啲公园下底嗰啲游乐场嗰啲公园呢咁玩啊。细个你通常会玩咩多嘅呢？ 玩咩呀？一啲攀爬嘅嘢囉。 即係马骝架嘅。 马骝架一啲火车头嗰啲啊，我係会倒吊嗰啲嚟嘅。 哦， 係 呀 係 呀。係啦係啦。咁我细个呢其实亦都有啲地方已经有水池嘅。水池做咩嘅呢？就係、是、俾人玩遥控船啊。 我冇玩过喎，呢个反而 系啊，我屋企附近嗰度有个遥控船嘅水池咁样嘅，咁、哦、都几好玩嘅。咁我就冇遥控船啦，咁啊细个边度会有啊？咁但系睇人玩咧，我都觉得都几开心嘅。 你接过嗰啲纸船啊？ 纸船 系 唔得噶，俾人闹噶。 啊系咩？唔 系啊，因为你啲纸船你阻住其他人，同埋佢啲引擎嘛 jam 住咗你张纸，整坏人哋部机嘛。咁唔好。不过后屘试过有一次咧，即系都大咗啦，趁个水池未拆之前咧。咁就出咗有啲玩具咧，嗰陣時好細個，手掌都冇手半個手掌咁大個嗰啲潛水艇。咁潛水艇咧就插喺個遙控器上面插電嗰啲咧，咁好細個嘅啫。咁啊試過放過落去嗰個水池嗰度玩，咁啊都得意嘅。即係佢有個掣， 完咗你細細個嘅夢想係 啦。佢個掣一撳嘅時候就有個魚雷。咁样嘅，系啦，咁咧个鱼雷咧，其实我谂都冇飞十厘米，就已经掉咗落去啦。 咁点执翻翻嚟啊？ 咪伸手攞个水池度执佢咯，遇者回收噶呢啲。 我以为自己翻翻嚟嘅添， 唔识噶，唔识自己翻翻嚟噶，咁啊自己回收啦。咁同埋咧，其中一个我自己几中意玩嘅咧就系千秋啦。咁、我见过啲人咧玩千秋玩得好叻嘅，叻、到咧其实佢哋可以兜一圈。 兜一圈， 唔敢，我梗系唔敢啦。但系即系，我就觉得冇乜公德心啦。因为你兜咗一圈之后咧， 条绳扣 住就短咗嘅，系啦，有一边系短咗嘅。 除非佢自己帮手整翻咯。 系啦，咁啊，又要啲即系劳烦啲公公姐姐咁样就去到即系又好辛苦担糖梯啊，帮你整翻个嗰个千秋啊咁样。咁同埋亦都存在一定嘅危险性嘅。咁以前嘅公园咧，比而家嚟讲咧，当然会刺激好多，亦都系叫做受伤机会其实都大啲嘅。 我想问一下你，小白，你有冇玩过一只系铁通 Sir 滑梯啊？ 有。我有玩过， 跟住劲惊摄到手指嗰只咧。 其实嗰只咧个玩法唔系枕坐喺度嘅， 系要攞纸皮啊。 系啦，攞纸皮嘅。我曾经玩过最长嘅一条铁通常滑梯，都系喺日本玩嘅。 系 咁嗰阵时都应该有二百几米定唔知三百米嘅，好 长 系啦。因为我记得 好高咯， 好高噶， 高射落嚟。 系啊系啊，咁啊慢慢仲咁样嘅。咁因为 就系攞纸皮， 攞纸皮啦，系啦。嗰度当地人都系会攞纸皮嘅。咁其实喺个上滑梯附近都有好多纸皮。是的，大家就可以用的。如果你说你讲回譬如日本的上滑梯，他们有很多公园都是免费入场，但是他们的上滑梯有部分更加会提供这个安全帽的。要玩的人，他们有些工作人员在那里好似做保安咁， 有工作人員喺度添。 系啊， 我哋多數樓下啲公園唔會有噶嘛。 因為嗰個係比較上驚有危險啊，因為佢都幾高同埋幾滑嘅。咁小朋友玩嘅時候就一定，大人玩都要求你係戴翻嗰個頭盔。 嗯， 係啦，咁啊 Sir 嘅時候要用翻佢嗰個姿勢 Sir 啦咁樣。咁啊 Sir 落嘅時候係真係幾驚險嘅，即係三四秒到咁啊 Sir 完一次，但個速度都相當之快嘅。係咁呢個都係幾好嘅體驗啊嚇。咁其實而家咧都有好多公園，其實佢哋嗰個設計咧就已經好貼心噶啦。咁原來有一個工作咧，就叫做遊戲場管理員，或者係安全督導員。咁做咩嘅咧？原來佢就會做一啲模型啊，啲模型咧就人形嘅公仔嘅模型嚟嘅。好啦，咁做咗呢個模型之後啦，咁你就會利用呢個公仔咧，就去玩呢啲嘅遊戲，例如。玩一个咪嗰啲凳咧，好似弹弓凳咁样嘅，可能好多唔同嘅公仔， 系 啦，你可以扮骑马 啊、大笨象啊咁样 嘅。系啊，又可以上面扮骑马嘅，咁佢就会模仿咧，坐咗公仔上去之后啦，那个公仔应该系个重量都有一个可能两岁几小朋友嘅重量，咁啊模拟个小朋友咧就喺度玩啦，咁佢咧就会玩得特别癫嘅。即系佢会用好多唔啱玩嘅方法咧，就去到玩呢啲嘅设计咗嘅游戏出嚟。咁啊，亦都会挑战呢啲现有嘅设施嘅安全程度。即系例如有啲可能转，咁佢就睇下会唔会夹到手啦。夹到手嘅严重情况系会点啦？咁有时候会见到个公仔真系甩皮甩骨嘅。系啊，咁好彩系因为个公仔甩皮甩骨，跟住佢就可以即系 report 翻上啊呢、這个有边一方面嘅潜在系啦、 啊。 其实有少少设施委会做嗰啲嘢嘅。好啦，咁最佢头先提过嗰、那个弹弓嗰张凳咧，摇摇凳 嗰个公仔喺度喐下。 系啦，个公仔就喺度摇咯，跟住工作人员就系咁帮佢摇啊摇啊，跟住摇到咁上嘅时候咧，就突然间试下放手。 系， 跟住佢个细路仔即系个模型细路仔咧。就会可能飞咗上天啊，飞咗第二度啊，可能撞到只眼啊咁样，咁所以我觉得呢份工咧都几特别，同埋佢咧就有一个好有童心未泯嘅人先做到嘅，因为佢会谂好多刁钻嘅方法，佢会谂一个细路仔。 系， 曳嘅细路仔 会点玩嘅咧？ 系啦，佢会点样玩咧？咁又会模拟，如果喺有啲细路仔真系好曳嘅，佢会喺某一个高度嗰度跳落去嘅。咁个公仔又会遇到咩情况咧？咁样，咁我觉得咧都几特别，同埋都几好玩嘅一份工作嚟嘅。即系做下模型啊，然后就谂好多嘅方法。咁当然啦，佢哋亦都有啲叫事后检讨嘅。除咗咧就系会试完呢啲嘅游戏设施有啲咩问题之外啦，咁佢哋亦都会之后有个。翻公司之后嘅 report 嘅，即系都建议呢一个危机咧，可以点样去到解决啊？会唔会将呢一种嘅装置拎走佢啊？咁样，咁我觉得其实系一份都几有意义嘅工作嚟 啊，同埋 外国比较多呢份工 作，同埋即刻喺度谂，哇！以前细细个玩呢啲公园嘅时候咧，即系都会听到爹哋妈咪讲话小心啲啊，唔好乱玩啊，唔好曳啊。但系而家相反，如果要有曳曳嘅呢个思想咧，你先可以做到呢份工作。 系啦， 如果你咪唔知道。我哋可能会左右点样去摇摆啊咁样噶嘛？ 吓，佢咧甚至乎有啲，譬如系爬绳网啊， 系， 唔系嗰啲绳一条条绳咁啊，直足个十字架，好多个十字架，你一格格咁样就绳网啦，俾你爬上去啦。咁佢会试下有啲曳嘅小朋友咧，就去系咁撞落个绳网嗰度，即系有可能会扮好高跌落去啊，或者有啲欺凌嘅事情出现嘅时候，就嗰个会唔会成为咗一个武器咧？系啦，会唔会令到小朋友受伤咧？咁佢就不断攞住个公仔咧。着晒衫个公仔，又喺度敲打个绳网，睇下嗰个受伤嘅程度咧系有几多啦咁样。咁所以咧，即系有好多嘅，譬如头先提及过一啲窿窿咧，可能啲装置嘅窿窿咧会摄只手入去，啲细路仔好曳嘅摄只手入去， 掹唔翻出嚟， 系啦，掹唔翻出嚟，会掹唔翻出嚟嘅，夹硬扯又会断咧咁样。如果你话嗰啲摇摇板，又会唔会摇下摇下又容易？ 跌落嚟，跌落嚟個地下嗰度係咪石頭，係咪藏箭咧？ 係 咁樣，咁又或者係一啲叫做金屬板啊，嗰啲遊戲設施好多金屬板嘅，磨嗰啲面啊，咁如果太陽暴曬底下咧，咁會點咧？咁佢哋又會攞個温度計 check 下，哇！原來有啲去到成50度嘅喎，嗱呢個咧細我細個嘅時候，我真係想反應啊！好多上滑梯咧，一路上落去咧，就一路辣落我 pat pat 嗰度， 系啊， 所以咧都系啊，呢份工作咧都相当之有意义啊吓，可以揾到一啲游戏啊游乐场方面嗰啲游戏嘅安全性，咁啊等啲小朋友咧就可以玩得安心啲。所以话啦，其实每一个行业啊，都系行行出状元嘅。出边啦，咁啊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4%啊。 插多久？无望、无奈、无奈，最后布满青苔。花瓣散落了感慨，留下碎片又为爱，人马放进心内，识破碗筷怎会留到？你便来好吗？我近来好吗？蔓延消化，然而我未化，流言回头面对他也害怕。Could I I'll be at least loving you? Could I I'll be at least missing you? 早上嘅时间都同各位听众睇睇详尽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咁所以咁多位 DSE 嘅考生都系带定遮啦。最高嘅气温啊，31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南风。咁啊，展望明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咁啊，随后数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咁啊，以及都系酷热噶。下周中期天气咧就渐转唔稳定噶咯，咁所以咧啲天气啊都系忽冷忽热嘅。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4%，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二低水平嚟噶。朝头早嘅6:50，有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啦。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我哋嘅职场 KOL， 我哋咧就有我哋嘅晨光园丁安安，早晨。 我唔要做园丁啊，早晨。 咁你想做乜嘢？ 我做翻花艺师啊。 好，咁啊安翻个名俾你先，就系花艺师安安。 早晨，早晨。 早晨啊，园丁都几好啊。 都 OK 嘅，我而家都向呢个种花方面有啲要发展下。 系啊，不嬲都发展紧。 即系除咗养护啲切花之外，种花都有啲新嘅兴趣而家。 吓，即系有啲新嘅领域进展。 你成日问我咁多问题咧，我开始研究一下即系种花，更加即系扩阔下自己个眼界咯。 嗯，咁啊喺种花嗰度，希望你可以升华到第二个层次啊！ 系啊， 好啦，今日我哋讲咩花好咧？ 喂，今日呢个花咧喺欧洲咧，都好兴嘅，同埋而家啲新娘子香港都好中意用嘅，叫做银莲花，英文叫做 anemone。 咦，英文我听过喎 ，anemone 应该成日听到 ，anemone 听过，但系 中 文银莲花我真系未听过。 系啊， 金子系咪观音下低嗰个嚟噶？ 唔系，嗰、那个系莲花，唔系嘅。Anemone 系 呢个银莲花， 系啊，银莲花唔系观音下边嗰、那个。 观音下低个就莲花， 嗰、那个系莲花嚟噶。 但系呢个银莲花就同莲花唔同嘅， 差好远啊！ 系咩？咁、 啊、 你中文都系有莲花嘛？因为 呢、這个系喺地中海地区生产嘅，好靓噶。咁啊，我话俾你听咧，其实就系有五块花瓣嘅。咁咧，佢哋通常都系白色啦、紫色啦，或者紫红色嘅，有大红、大紫啊、粉啊、蓝啊、橙啊、白啊、福色。咁佢個花徑係大概4厘米至10厘米， 嗯、 其實喺品種有200多種，其實就係好多人鍾意將佢愛嚟做花球嘅而家，咁、 哦、 OL 都可以單支賣嘅，其實花墟都有嘅。 啊，我明啦，點解呢？我又即係睇翻相，我會見過啦、 嗯。 因為睇相嘅時候，我覺得自己成日喺嗰啲即係學你話齋婚宴， 係 成日都會見得到嘅。我以前咧成日喺婚宴見到呢一種叫做銀蓮花嘛，係嘛？ 係啊， 見到佢嘅時候咧。我会以为是新品种嚟。 哦，佢嘅特点咧，其实佢个花心系黑色嘅，圆圆嘅黑色花心，跟住有五六片花瓣咁样，通常都系 花心系黑色，咁即系代表喺婚礼嗰度用唔系咁好。 唔关事，好靓嘅 花心又黑色、哦。 咩啊？个花心系黑色噶？点啊？呢、這个即系深紫色咯。 哦， 咁咪砌花球度咧，唔会成个花球都系呢个色，可能有几支咁样咯，即系一个衬花嘅一种咯。 嗯，喂，如果喺 office 嗰度种得唔得啊？呢、這个？婚禮就得啦 ，office 咧 呢、這個其實咧好少人種嘅而家，咁通常都會係即係買翻翻去擺咯。 嗯，咁做嗰啲乾花乾定乾花？ 唔做乾花噶啦，呢個好靚嘅，咁通常可能擺幾支咯。 嗯， 咁花都有得賣嘅，比較貴嘅歐洲花嚟嘅。 係，大概一支40元。 係啊，係貴嘢嚟嘅，30-40元到咯。但你講得好啱喎，你話佢花心係咪唔適合喺婚禮用咧？其實佢有個花語嚟嘅，佢係以色列嘅國花嚟嘅。佢、有個花語咧叫做沒有結果嘅戀情。但係咧，香港嘅唔知點解啲新娘子好中意加落去，咁你加落去就特別貴。 唔識阿拉伯文啊嘛， 佢唔識呢啲西方嘅文即可能係咯，學你咁講。 好聽神光咯。 而家聽完之後可能冇人用，我即刻 係啊， 即係可能冇人用，因為之前好多人都係 對唔住花墟啲鋪頭，我哋 係啊，因為唔係可能花墟鋪頭同埋啲花藝師咯，因為我見到佢最近啲花球咧都係近幾年都係用呢只animal 咯，係啊， 係咁呢個銀蓮花有冇香味啊？定係點樣 㗎？有啲香味嘅，咁、咧其實 點形容到啲香味啊？ 花香咯，你真系成日考我花香咯。 佢会似一种甜甜嘅香啊，定还是一种烈少少嘅香？ 唔系好烈嘅， 唔系好烈嘅。 咁喺外国咧，就其实新郎就好中意啦。咁其实虽然佢个花语系冇结果嘅爱情，但系其实佢系清新好同埋优雅嘅。咁好多地方有阵时唔一定用花球咯，可能系布置咯。即系因为有阵时外国嘅婚礼咧，好中意台面系摆啲花，但系唔系好大个花球，可能一两支咁嘅。 系咪七种颜色都有噶？呢啲即系除咗而家我哋见到嘅紫色或者白色之外，彩虹咁嘅颜色都有齐晒噶。 橙色嗰啲我就冇见过，但係係有嘅，喺香港就比较少见 嘅， 又有複色嘅、即係两隻颜色嘅，可能紫呀搭啲紫红呀、咁样囉。咁、其实白色嘅银莲花呢就係、比较适合一啲优雅典雅嘅新娘啦、红色有红色㗎、红色嗰个呢就係比较温暖 嘅。红色就适合着旗袍嘅时候咪用囉。 都係可以囉，唔睇成日都系玫瑰囉。咁紫色嘅都有紫色嘅。咁啲人呢成个 wedding 都会用紫色，就其中一種花就係銀蓮花，因為其實、紫色的花不是那麼多，有些新娘子特別喜歡紫色的，那就會選這個。 沒有結果的愛情、我開始明白為什麼他在、婚禮上面的時候呢都會經常用到這個，雖然他叫做沒有結果的愛情， 是 但是他的感情呢即升華了，愛情升華了就變感情嘛，感情是穩定的。 又俾你講到真係好勁，果然係名 DJ。另外咧就係、其中點解花藝師咁中意用咧？佢未必知個背後嗰個意思，但係因為佢係好好一個填充花。點講咧？有陣時花球咧，其實大大細細唔同咧，做個花球咧，中間可能有啲窿啊，即係可能玫瑰玫瑰之間有窿咧。咁、佢想即係填補個空隙嘅時候咧，佢個茎咧係幼嘅，咁你好容易咧可以插落去入邊啦，跟住個花頭突出嚟，即係可以填補花與花之間嘅空隙，令到佢嗰隻花比較完美咗成件事咯。 咁呢個叫做銀蓮花咧，通常都係喺玫瑰或者其他靚啲嘅花作為陪襯嘅花，定還是佢都可以做一個主軸做主角？ 佢可以做主角噶、可以成扎淨係擺佢咯， 係 可以成扎咁抱多個絲帶束住佢都 OK。其實我即而咧，我覺得擺喺呢個辦公室咧，就可能而家好興係用水樽啊，或者係叫做。玻璃樽啊， 系玻璃樽、 或者水杯咁样嘅，就摆一两支啊，咁好简单就得。 系咁啊，咁啊已经好靓啦。有一种即系优雅啦，又大方啦。 系啊，而家啲人中意用 IG Instagram 咧，咁即系佢哋有阵时摆啲中意摆啲花嘅作品落去啊，咁好多时候都系摆呢只花。可能就简单单摆一个樽，跟住摆一支落去，跟住影张相上去就好多人 like。 香港比较上多嘅颜色就系我哋而家嘅见到照片嘅紫色啦、浅紫色啦，同埋、白色啦。 系啊， 佢白色都有啲唔同分别嘅喎。白色佢虽然咧就话有六个嘅花瓣啊，咁但系白色咧佢有啲。中間雖然黑色，但有啲係變咗，中間係紫色。 係啊，其實係漸變色。係，其實呢啲全部都係人工，即係因為好多年嘅啦，呢個花嘅品種。咁通常喺歐洲，即係你一種嘅時候咧，會成地都係，即係譬如呢一個範圍係白色嘅，就一定係全部都係白色嘅。咁、譬如如果你想唔同顏色嘅咧，你通常都用人工嘅方法將唔同種子去混埋一齊咯。呢、這個歐洲好興嘅做法嚟嘅。咁、出咗嚟嘅時候就會變咗嗰個地方嘅時候就會有七彩唔同嘅 animal 咯。 哦，都幾靚啊！呢、這個辦公室嘅時候咧，大家都可以考慮一下，咁啊將呢一個銀蓮花唔同顏色嘅銀蓮花咧，都可以放喺呢個辦公室嗰度嘅，令到大家翻工嘅時候咧，朝氣咧就勃勃啲啦，係咪？咁啊人啊精神啲，再加上咧望上去嘅時間，雖然咧佢就有一個花語就叫做沒有結果的愛情啊。但是將佢擺喺婚禮上面用嘅時候，昇華變到感情咧，呢、這個花都幾可取。 係啊，仲有一樣要講啊，提大家咧，佢要即係温度咧，佢比較敏感啲，佢需要涼啲嘅，太熱就唔得嘅。仲要擺啲通風嘅地方。 咁、香港 office 一定啱啦。 係好凍啊嘛，係嘛？ 係啊， 係係好凍啊。 通常都開得好凍。 又或者咧，有陣時如果你未用住咧，啲花藝師會將佢擺喺花嘅雪櫃裏邊咯。 花嘅雪櫃 即係唔係咁凍咯？我哋平時屋企嘅雪櫃比較凍。 平時屋企擠。水果嗰格得唔得？ 可以，我唔知道其实个风险大唔大。你哋嗰个水屋企个雪柜唔知温度系点，唔知道水果嗰格会唔会好似花，即系嗰、那个通常花艺师有自己花嘅雪柜嘅。咁如果冇选择之下， 咁样咯， 系啦，冇选择嘅话咧，你讲个都好嘅提议嚟嘅。 系 最底下嗰层啊嘛。 系挤住喺雪柜嗰个先啦。 系唔系即系水果唔一定系最系啦，唔一定最低嗰层嘅而家，总之摆水果嗰 层。水果嗰格先稳阵啲，咁大家可以试一试呢一个叫做咩名话银莲花。 系啦 ，Animal。 系啦，大家试一试。今日唔该晒安安，拜拜。 拜拜。 朝早系6:59啊，转头分途广播噶啦，咁啊普通话台会有音乐早点啦，晨光第一线咁啊继续会留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住各位 DSE 考生同埋听众去到早上10:00啊。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00到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愉快感觉，礼 落雨呢？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朝头早嘅7:08，晨光交通天文台，咁啊，晨光第一线啦，直播室入边继续有小白喺度，有 Vicky 喺度。另外咧，交通组方面啊，又话 Didi， 早晨 Didi。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 ，Vicky。 早晨 Didi。 咁啊，先望一望出边咧嘅交通情况先。咁啊，今日咧就放榜啦、，DSE 放榜，咁啊睇下朝头早如果想翻学校啊攞成绩嘅、等派成绩嘅时候咧，啲考生们有冇啲交通上面要注意啦？ 系啊，咁啊好彩，暂时啊咁多条隧道嘅路面都系。正常嘅，都有啲修路工程，提提大家啦。都系一个深水埗嘅基隆街有爆水管啊！基隆街介乎白洋街至到界限街一段咧，都系全线封闭啦。荃湾嘅美环街由于有爆水管，美环街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啦。同埋西流角路来回方向近住美环街嘅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嘅。咁受影响嘅九巴路线啦，42号 M 同埋243M 咧都要改道行驶。咁另外再提一提大家啦，虽然咧琴日新闻咧都讲咗好多，咁但系再继续提咧。就是呢由今朝早7:00已经过了，即是其实现在已经开始了、这个的跨境客车、跨境出租车和跨境私家车已经可以恢复返行返敏感度口岸了。 哦、 是啊，可以用返敏感度口岸出境去返深圳，但是记住跨境的货车就未得住。跨境货车未得住，暂时都继续要用其他的道路过境口岸去返深圳的。即是只是比跨境的客车、跨境的出租车和跨境的私家车可以的，暂时可以行回、但是跨境货车就要稍后了，暂时都未可以的。 是那么舒缓了其他口岸的压力了、 是的，那么想用敏感度的就刚才我讲上述的车辆可以用回、但是货车就暂时未用得的，就是这样了。 是那么大家留意一下、平时行开敏感度的譬如一些普通私家车的、就可以去回那边了。 是的， 那么不用经莲塘口岸了。 是的，那么各有各好啦、都是方便的。 要 book 啊嘛，因为莲塘嗰边，今日忙啊，唔记得咗 book， 哎呀， 咁就唔得啦，咁所以都舒缓到，系咪咁讲啊？ 系咯， 啊，头先听你讲翻 DSE， 又令我想翻起阿仔，我都回忆翻翻晒嚟，虽然系几年， 系咪嗰阵时好紧张啊？你都 紧张啊，我紧张，但系咧，佢唔紧张一啲都， 多数都系咁噶。我嗰阵时放榜咧，我自己嘅心情都唔系话太过特别紧张嘅，但系屋企人就好紧张咯，系咁问带齐嘢未啊？记住唔好迟到啊，咁样嗰啲咯。 我仔轻松到你难以置。自信啊，系啊， 不过迟到真系唔好， 唔可以添啦，迟到就唔得。咁但系即系佢放咗榜之后咧，斯斯然咁样翻嚟屋企，慢慢我睇下再睇下啲咩课程可以读咯咁样。但系我同佢预备咗嗰啲，佢完全唔理我啊，好似系我放榜咁样。 可能佢自己本身已经有谂住自己系行条咩路咁样，系咪啊？ 我又唔系好觉佢。 而家佢 嚟先至揭咗， 而家佢读嗰科系咪佢想读嘅先？ 系想读嘅，所以都好彩咯。所以唔等 佢有部署嘅 心情啊，唔系我仔嘅性格是比较点啊，优柔寡断少少嘅，又唔好似我咩都咁紧张。 其实好多嘅父母咧，都似 Didi 咁样，觉得自己啲仔女咧，佢哋好优柔寡断噶、但系佢哋就好似你仔仔一样啦，佢哋已经有部署嘅，佢哋都有谂法嘅，咁、未必咧就全部就同自己父母讲啦。咁但系有阵时即系做家长嘅，我自己都成日提醒住自己啊，即系有啲位咧俾佢哋。 就 等佢哋自己好好地发挥，佢哋都有自己一片天嘅。即系回想起，譬如我以前细个嘅时候，我阿妈都系会觉得，优柔寡断啊，一定系咁样噶啦。一定是咁嘅，長輩同後輩。 不過我都喺度奉勸各位家長啦，唔需要緊張啊，唔可以直入大學咧都唔緊要。好似我仔咁啊，做一個非常之好嘅例子，佢唔可以直入大學，但係用第二個途徑入到大學，而家都好好啊。即係佢而家可以讀到自己中意讀嘅科啦，同埋入到佢自己當初嘅心儀大學，只不過兜少少路啫嘛。但我都覺得都幾好啊。 係咯，可能喺即係學術上邊啦，咁啊更加會喂我揾翻多啲時間去到補充翻自己學術上面嗰個嘅知識啊、領域啊，咁將來一樣可以做得好好啊。 係啦，所以唔係直入大學。就唔代表系一切嘅， 系 啊，好多条路可以行嘅而家香港， 系啊， 系啊，所以大家放松少少咯。见到个仔咁样都好开心嘅。其实唔系净系我仔，好多同佢啲同学都系嘅，唔可以直入大学兜个圈，但系到最后而家话非常之成绩好，可以到自己可以做到自己中意嘅工作啦，亦都搵到都 OK 啦咁样咯， 哇， 都开心。 最紧要系本身佢自己做嗰份工作开心，读嗰样嘢开心系最重要。 系啊，其实父母唔好咁紧张，你讲得啱，小白。哇，我谂翻起都成身汗。 呢条二姐， 同埋男仔都比较内敛少少嘅。 我男仔呢方面 讲出嚟嘅， 有机会系男仔呢方面系即系得噶啦，系我自己会搞掂噶啦。有呢啲心态，有啲倾向嘅。女仔就容易啲同可能父母讲咯， 系冇错， 系啦。 咁所以父母今日大家都开开心心，得到嘅就得到，即系唔得唔 唔到理想嘅都冇問題。 係咯，父母亦都唔好俾太大壓力自己啲小朋友啦。 啊，唔可以啦，即係 不過温馨提醒佢哋就唔好遲到啊。 啊，依啲就最緊要啦。不過依啲我由細提到大嘅，可能我做嘅廣播啦，我成日同阿仔講，你約人最好早三個字到最少。 嗯， 提得太多咧。耳仔滑牙 啊！唔系啊，你错人哋讲噶，呢样嘢系黑色，你讲多一百次变白色，佢真系信系白色噶，所以话你啊，系啊，我至少有呢样咁样良好嘅诶，俾人哋教我系咁样，我就咁样咯。咁啊，你讲得啱，讲得太多，我觉得烦啊。咁睇岁数，细个可以俾你讲得多啫，话到佢过咗十几岁，你讲得多，佢就话你好烦啊咁。 讲多两讲咧 ，black face 啊。 系啊，所以我而家都唔敢噶，讲一句佢话唔中意，我就唔再讲第二句啦，因为你都摸到啲细路仔嘅性格啊，唔系性格嘅，其实我自己都系啦。逆地而处我妈成日同我讲，我都觉得佢烦，所以就自己唔好做。 啊，人真系咁样嘅，即系长辈同自己讲嘢，一定好容易觉得烦。 讲得太多， 自己磨人哋咧，又会觉得 系 啊。唔系，我觉得自己有问题噶。上次我长辈嚟我屋企诶打麻雀咁样啦，佢买咗西饼啊，讲咗七次叫我食，跟住我话其实你知唔知你自己讲咗咁多次啊？真 系 好烦，我真系。 好系啲嘢呢个。 食噶啦， 系啊，真系好系我。我唔中意我就讲出嚟，我不嬲唔摆喺个心度，直接。讲咯，咁我当然可能佢会唔 like 啦，但我都要讲咯，你唔好再提嘅，真系。 快人快语。 吓，所以我唔怪你个仔觉得你烦啦。跟住佢即刻啊，系啊，我都要好检讨啊 ，OK 喎，佢啊，咁我都检讨下自己，唔好再咁烦啦。 系啊，我而家我仔姐就诶嚟紧三年班啦，有阵时我同佢讲，你今日仲未抱抱爸爸？ 系啊，系三年班。 跟住佢望住我，今日唔使啦咁样。我话咩唔使要啊？跟住佢就走咗噶啦。 系咩？咁讲一次就算。 佢都开始唔理我。 我几开心，我三年级啊，你都开始要唔系？你都会同佢讲佢抱抱爸爸， 系啊， 呢个教真 系 好， 系啊， 系啊，真系 唔同嘅，即系我自己做亲子百分百嘅时候，都觉得有阵时屋企人咧嗰种身体上嘅接触，譬如揽下咁呢啲咧。是个关系真的维系得好啲， 系啊，所以由细到大我都揽噶，而家都有揽个仔嘅， 系 啊，可能 佢好开心噶， 踢开你跟住， 哎呀，唔好啦，我唔得，我要揽揽啊，净系俾女朋友揽唔得噶，都几好笑啊！我讲翻交通 嘅 嘢， 讲 得好笑嘅，啊，其实咧都有啲好嘅消息同大家讲啊，嗱，九巴咧有一条新嘅巴士路线，98号 E 货鸡蛋啊，98号 E 就由坑口北将军澳医院开去美孚嘅，咁呢一条线咧。原本就星期一咧就開始啦，咁但係星期一打風啦，咁所以咧就琴日開始就係逢星期一至五嘅，咁不過佢就試驗性質嘅啫，咁就係朝頭早由坑口開出嘅咧就係7:09，咁由美孚翻去坑口咧就係黃昏嘅5:09一班，咁呢條巴士路線咧就係會經呢個一個嘅翠林啦、寶林啦、馬油塘、寶達村，跟住行翻觀塘繞道，就翻新蒲崗、太子道東、太子道西、界限街同埋深水埗，咁就直接去到美孚嘅。記住啊，咁啊，可能稍後就會越開越多啦。咁但起碼都好，因為將軍澳其實人口都好多噶，開多啲特別嘅巴士線咧，都可以方便到大家噶。 就 係98号 E 由坑口北將軍澳醫院去到美孚。咁另外仲有一條巴士線咧，就唔係新開，佢就有改道咧，同有啲巴士站取消咗啊。36号 Boy、36号 B 就係梨木樹去到佐敦嘅西九龍站，咁就係去梨木樹方向咧，就會喺欽州街之後咧就改行咗長沙灣道，先行翻原有路線。咁取消咗邊幾個站咧？就係、是、取消咗欽州街嘅深水埗福華街站啦，元州街嘅營盤街、永隆街同埋元州商場呢幾個站啦。咁、都加翻兩個站俾大家嘅，就會加翻喺長沙灣道嘅麗閣村同埋貿易廣場呢兩個站。咁、有取消都有加嘅。 係啊，兩條路線啦嚇。咁美孚將軍澳咧，如果搭鐵路嘅話咧，其實都耐耐地， 係咪啊？ 要轉咯， 因為你諗到 係 啦，先係荃灣線，跟住你要去觀塘線，跟住又要再轉將軍澳線。 係啊， 咁如果一程巴士去到嘅話，其實係舒服啊。 係啊，有啲好似我同你咁啊，小白都中意搭巴士咧，喺上面好舒服噶嘛，可以望下風景咁樣，長途都唔緊要啊。起碼有啲長者唔中意咧，又上又落樓梯級啊。 係嘅， 咁啊搭港鐵始終都係誒對長者嚟講 要又上又落啦。 咁巴士話直接坐喺度，雖然一個鐘好啦，都舒舒服服咁啊，可以 系啊， 好开心嘅。 但佢点对点，即系虽然嗰个港铁有阵时个车程可能会快少少啦，咁啊，因为有直行嘛，咁但 系 有阵时上上落落咧，咁都要啲时间嘅。 冇错。 咁如果你真系咁啱，咦，原来我将军澳嗰个地点。 个站巴士站就系喺嗰个 location 个位置，哇！ 真系正啊， 真系傻啊！ 一落楼下就系巴士站， 我都觉得值得啊！ 系咯， 系啊！大家留意下新嘅巴士线98号 E 货鸡蛋，另外36号 B 咧，呢一个巴士线咧就系改咗站同埋加咗站嘅，咁大家可以去打去九巴度咨询啦，27454466，27454466问清楚嘅。 嗯，好，咁大家留意住啦吓。好，唔该晒 Didi， 唔该晒。咁天气方面咧要揾翻你就啱啱呢度倾完偈嗰头咧。就飞咗出去睇我哋天气嘅 Vicky 啦 ，Vicky 出边点啊？热唔热啊？ 哎哟，落紧雨啊！ 哦，落紧雨啊！ 一出嚟系啊，我都行唔到好出啊！吓，系啊，我哋广播到而家咧就好大雨，咁 好大雨添啊！ 系啊，好大雨 啊！哦，冇遮添。 我今日翻嚟其实搭车嘅时候咧，翻嚟嘅时候都经过美孚啊嗰啲青衣啊嗰度啦，咁其实咧都见到真系成个天咧都啲云都好厚啊！ 嗯。 又灰啦，咁而家就落出雨啦，所以大家就真係要小心啲，要着水靴着水靴，大遮就大遮，着雨褛就着雨褛啦。 係，咁会唔会好焗啊？冇风啊？嗰啲闷雨咁样啊？ 我而家企喺呢个位咧，就有风嘅，我都见到啲树有啲喐嘅，微风咯， 系 算好大嘅。 嗯， 系啦，咁但系又唔算系话好焗，可能始终落咗雨咧，即系都舒服啲。 嗯，咁啊，咁啊好啲啦吓。咁如果各位考生谂住今日去攞成绩嘅时候咧，真系要听 Vicky 讲啦。今日嘅天气咧，原来而家广播到呢度话落紧大雨，咁啊，所以都系要准备定啲雨具好啲啦，唔好揼湿啊吓。 冇错，同埋我觉得最重要就系带一个密实袋又好，嗰啲防水袋都好， 防水背囊拎埋出去啦，要 系啊，真系要啊，因为咧嗰啲成绩表啊，好容易会揼湿噶。 咦，系要 快到，系啊， 攞个大啲嘅。 系啊，真系攞个大啲嘅防水袋系最好啊，安全啲啊嘛。 系喎、啊，啊你呢个提醒非常之好喎、啊。如果唔系咧，你拎住个成绩即系纸本嚟噶嘛，嗰、那个就即系湿咗，或者其他文件啦、啊、都湿咗就唔好啦。 系啊系啊，如果唔系咧，你湿咗，我唔知道可唔可以补领，即系化咗嗰啲物。 嗯，系咯、 啊。化咗啲物，唔可以。哎呀，我都哇，好大风 啊！好、哦、大风，哎，咁唔好讲啦，咁你快啲翻入嚟啦。翻入嚟啦， 好， 唔该晒 Vicky。咁我咧就同大家喺直播室入边睇睇啊，详尽嘅天气预测啦吓。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咁啊最高嘅气温咧就大概31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南风。展望啊，明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都系酷热噶。下周中期天气咧就慢慢又渐转不稳定咯噃。而家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1%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二低水平嚟嘅，所以空气方面咧都系属于好噶。时间嚟到早上7:20，晨光大学。 晨光大学， 嚟到晨光大学啦，咁啊，大家都会知道啦。咁嚟紧嘅时间咧，7月23号咧就大暑，咁啊，就呢一个大暑啦。咁喺电话旁边，晨光大学今日亦都邀请到咧，就系注册中医师陈佩斯医师阿 Terry 喺度啊。早晨 ，Terry。 系早晨啊，小白。 咁啊，同大家一齐讲讲咧，就系大暑啊，有关大暑嘅问题啦。咁啊，所谓大暑啦，咁我相信就系话天气好热啦，亦都系一年之中咧就最热嘅一个节气嚟嘅。我有个俗语我听过嘅，叫做暑天无病三分虚。咁听完我就听啦，但其实咧从中医嘅角度，我唔系好识得解嘅，系咪真系代表咁热嘅天气我就一定虚？咁如果真系虚嘅，咁点算呢？咁要问一问 Terry 啦。 OK， 好嗱，咁样咧就虚系咩意思？因为咧我哋之前都其实讲过啦，我哋而家好多人咧热咧就会中意饮冻嘢啊、生嘢啊咁样噶嘛，系咪觉得？ 系啊。 其实咧，我哋夏天咧嗰个胃口咧，一般都系比冬天差啲嘅。 嗯。 譬如冬天我哋可以。就是大鱼大肉啊，打边炉啊，食好多。但夏天你觉得好似唔系，即系少少嘢都会饱啦咁样。 系 因为咧，我哋中间咧比较虚弱喎。咩意思呢？就因为我哋夏天嘅时候咧，我哋嘅阳气咧喺集中喺我哋嘅表面。咁而中间相对就弱啲。咁而冬天就唔同啦，冬天嗰个阳气咧集中喺入边多少少，咁出边相对弱。咁所以咧，冬天嗰阵时咧，那个脾胃就会比较强，阳气比较旺盛。咁但係咧，我哋夏天咧，中間就相嚟講就比較虛弱啦。嗱、如果咧大家咧，可能自己少經驗啊，以前農村啊打井水咧，就會留意到咧喺夏天嘅時候咧，啲井水係好清涼嘅。 哦，係啊，咦，我都有試過咧，去啲飲井水嘅地方啊，喺夏天嘅時候咧，你發覺哇，嗰啲水咧真係雪櫃拎出嚟咁冰涼嘅、哦。 系啦，呢、這个就系咩意思？就是、因为咧喺夏天嘅时候咧，即系我哋中间嘅位置相对嚟讲咧，个阳气冇咁多，喺晒出边啊，咁、所以同我哋人体都一样嘅。 嗯，咁呢个就不一样啦。咁如果你话大暑嘅时候啦，咁中医嘅角度系咪成日都话更加容易上火啊？咁我哋又应该点样去到小心啲飲食呢？ 其实夏天嚟讲，当然啦，我哋户外活动比较多啦，趁而家梗系要出下汗啦，即系啲寒气去排出嚟啊。咁但系咧，有啲人咧就譬如话咧，咁睇到个生冷冻嘢啦，咁于是入边咧身体面比较湿啦。湿系咩意思？就好似啱啱咧，我哋之前打风咁样咧，哇，好似好热得好翳啊，好啲气啲空气好唔流通咁嘅情况。咁我哋咧就会觉得好唔舒服啊嘛。咁而咧湿好重亦都系嘅，就代表咧湿即系啲水液系好唔流通，咁亦都系哇，身体入边啲湿气即系啲水唔流通嘅时间咧，我哋又会觉得哇好污翳，好唔舒服啦。咁所以好多人咧就会以为自己咧呢啲翳焗嘅情况咧就等于热气。譬如佢食少少姜啊，又话觉得热气啊，少少热嘅嘢又话热气啊，咁样。其实最主要咧，佢哋咧唔系真系热气嘅，佢哋系有啲虚火。基本上咧就系嚟自于咧，因为身体嚟讲咧寒湿有关嘅。咁既然系咁咧，我哋如果成日去清热咧，就唔系太啱啦。我哋反而咧就要健脾胃去湿啦。 哦，即系湿同热咧，就大家容易要分开啊！即系湿热，虽然有阵时一齐嚟讲嘅，但系就要分开去到处理。如果唔系咧，就身体入边可能你驱除咗啲热咧，就仲有啲湿喺度，你就发觉点解都仲系咁差嘅身体，就要平衡翻啦。 系啊，嗱，因为湿咧好明显就系湿度啊嘛，同个水分有关嘅。热就真系温度啦，热定系冻啦。好多时咧，我哋都系寒湿为主嘅。咩意思咧？就因为咧个阳气唔够咧，推动唔到啲水液去行，所以先导致到湿比较重啊。咁所以如果你话咧，我大暑啦，我真系觉得咧，譬如晒咗一日啦，觉得好攰啦，咁当然可以食下啲瓜类啦，譬如节瓜啊、小黄瓜啊呢一啲啦。咁但系你话喂唔系，其实我都冇一点晒噶啦。我都系成日都喺冷气房入边，不过都觉得哇，好翳焗，或者觉得自己系好容易所谓热气啊。其实呢个系虚火啦。咁嘅话咧，我哋要做嘅咧就系健脾胃去湿比较多。因为而家咧好多人都话喂中流感啊，或者好多人病啦、即系譬如话呢一排都系好多人都系感冒啊、发烧啊咁样。多数咧佢哋都会咧伴随一个症状咧，其实就系肚痛啊、肚屙嘅。咁呢啲就系因为湿重嘅情况啦。咁我哋咧而家就所以喺唔好话热嘅时候，夏天又好热啦，就食太多生冷冻嘢啦，即系偶一为之比较好。咁咧而家要做嘅咧，咁除咗头先讲啦，可以加啲冬瓜啊或者节瓜瓜类之外咧，我哋都可以有啲譬如薏米啊、陈皮啊呢一啲，唔好话完全咧去清肺热嘅吓，加埋一啲健脾胃去湿嘅咧，咁我哋而家日常嘅保健嚟讲咧，就会比较理想。 咁薏米如果想啲味口感好啲，会唔会加啲譬如柠檬啊、青柠咁又会唔会好啲噶？ 都可以噶，嗱，柠檬系非常之好嘅，因为柠檬譬如咧，我哋话咧感冒嘅时候就唔好食生冷冻嘢，唔好食生果啦。不过柠檬咧，饮柠檬茶或者柠檬水咧，喺感冒嘅时候都可以噶。咁因为柠檬咧，即系大家可以感觉一下嘅。如果你咧喺感冒嘅时候或者喉咙痛咧，你饮啲柠檬水系觉得舒服的。 哦，系啊，去饮落去嘅时候，开头有少少辣辣地，但系又好似几舒服的。 系啊，但系橙系代替唔到噶吓，所以大家唔好感冒就食橙，多啲维他命 C 系错噶吓呢样嘢。 吓，咁另外我知道咧，如果你话大暑之后啦，因为咁热啊，有啲朋友咧就会觉得咧，好似血管啊，系咪会行得啲血啊，即系流动得慢啲啊？会唔会容易咧就引起一啲譬如系脑啊，甚至乎心啊呢啲嘅问题出现噶？ 哦，其实咧呢、這个反而就未必会。這個、呢个咧因为。我哋咧喺大暑时候咧，代表咧，其实地上面嗰、那个阳气积聚得比较多，所以觉得好热啦。咁而我哋身体嚟讲咧，只要气血运行就得嘅。咁为血运行咧顺畅咧，其实就冇事嘅。咁点解会喂中风？头先讲喂会中风啊？呢啲喂脑嘅问题，咁系点嚟嘅咧？就系、是、因为身体有阻滞啦。 系 啦，有阻滞，咁你行嘅时候行得就唔通畅嘛，咁於是就會塞住啦，咁就當然就影響咗，即係如果係腦部嚟講塞住咗啦，咁就會有即係所謂中風啦，又或者係喂唔掂喎，有塞住喎，咁我咪大啲咯，大啲一推，哎呀爆咗啦，咁所以咧亦都會造成一個中風，一個叫缺血性，一個叫出血性嘅中風啦。咁我哋預防呢一樣嘢，就係、是、令我哋身體唔好有阻滯，即係我哋氣血流通得比較順暢。咁要點做咧？ 咁就梗係而家就做運動，因為我哋做運動嘅時候，即係因為天氣熱啊嘛，而家最容易出汗啦。排汗咧，出汗咧就係排寒氣啦，排垃圾嘅最佳時機。咁所以我哋氣血運行通咗咯，咁我哋自然中風嘅機會就會減少啦。 咁啊，成日都話咧，大樹咧就係全年陽氣最盛嘅時間啦。咁啊，好多中醫都會會唔會建議就係譬如保健養生，就叫有一個叫做冬病夏治嘅最好时机嘅，咁你话大暑，譬如我有啲身体嘅症状嘅唔好嘅，会唔会喺呢个时候即系补一补或者系医一医，系一个好嘅时机咧 ？Terry， 系啊，所以譬如我哋之前咧都讲过咧，贴天灸啦，咁都系有呢个冬病夏治嘅意思喺当中啦。 系， 咁另外都系，我哋咧其实而家咧话就话我哋唔好食生冻嘢啦，好似咦，竟然咁姜茶，竟然譬如夏至嘅时候，我哋可以食羊肉汤啊呢一啲，其实就有一个冬病夏治嘅意思啦。因为我哋咧头先讲过咧，我哋中间咧阳气相对嚟讲，即系脾胃啊比较弱一啲啊，喺夏天嘅时间，所以我哋就好好保养佢。因为如果我哋唔保养佢，生冻嘢咁样食啦，咁就系肚屙肚痛啦，就伤咗身啦。咁所以我哋而家咧食翻一啲咧温嘅嘢，譬如头先我温。例如姜啊、陳皮啊呢一啲嘅時候，保養我哋個脾胃，其實就係咧養緊呢一個陽氣啦。咁亦都預防冬天唔好有病喎。因為如果個脾胃弱嘅話，咁我哋氣唔夠，冬天就容易病啦。 哦，咁如果你話陽氣嘅話啦，陽氣養得好，會唔會對嗰啲哮喘啊、慢性氣管炎等等咧較為好嘅咧？如果呢個時間醫治？ 即係覺得非常之好啊！因為通常咧，我哋幾時會有哮喘啊，或者鼻敏感啊呢一啲咧，就我哋感覺到寒啊、凍啊。譬如話咧，我哋天氣又變翻嘅時間啦，咁容易有哮喘啊發作啦，又或者係一啲鼻敏感嘅發作啦。咁如果我哋夠陽氣嘅話，個身體夠暖，咁我哋咧就冇咁容易咧受到咧個出邊外界嗰個温度嘅差異影響啦。咁所以而家我哋養好個脾胃啦，個脾胃好嘅話，自然有足夠嘅氣血。咁身體夠暖夠熱嘅話咧，我哋就唔怕呢啲凍嘅病啦，就所謂嘅頭先講一啲常見冬天有嘅病啦，敏感啊咁樣啦。 係明白曬，咁啊喺大暑嘅時候咧，仲有幾日啦，咁啊希望大家咧就千祈唔好熱親啦，多啲咧就注意住補水。咁啊如果去到戶外活動嘅時候咧，咁啊戴翻啲帽啦，又唔好係咁直曬住啦，咁啊會好少少啦。咁啊如果你話想喺進補啊，甚至乎係透過中醫有一啲嘅少少治療嘅話咧，咁啊問翻自己嘅註冊中醫先啦。今日朝早傾住咁多先，唔該曬 Terry， 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话，军方在当地凌晨三点几的十几分钟内，探测到北韩在顺安一带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试射两回短程弹道导弹。军方正是加强对北韩的监视和戒备态势，同时同美方保持密切合作，维持万全的应对态势。美军就话，北韩最新的弹道导弹试射不会对美国人员、领土或者盟友构成直接威胁，又话美国对南韩和日本的防御承诺仍然是牢不可破。翻嚟本港，警方凌晨在香港大会堂举行代号“紫焰”的反恐演习，加强警方和各持份者的协作、预防和应变能力。演习模拟几个恐怖分子闯入正在进行大型庆祝活动的香港大会堂，发动恐怖袭击，人员迅速抵达现场，采取行动，即时作出战术介入，最终成功制服所有恐怖分子和拯救市民，化解危机。这次演习有超过200个人员参加，包括港岛总区的行动部、冲锋队、中区警区、正规和辅警人员，以及反恐特勤队，当中亦都有学生积极参与演习。 第33届香港书展今日至下星期二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大会话预计人流会较疫情时的80多万增长大约一成，期望市民在领取消费券之后踊跃入场。今届书展以儿童及青少年文学为年度主题，设有香港运动消闲博览和零食世界。三大展览合共吸引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近780间展商参与。另外新增国际文化艺术廊，展示来自24个国家和地区的文学以及文化艺术展品和彩绘手作坊等。连接俄罗斯的克里米亚大桥遇袭之后，俄罗斯连夜对乌克兰南部和东部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军方说击落俄方6枚口径巡航导弹，来袭的36架无人机之中有31架被击落，大部分导弹和无人机是在南部敖德萨和尼古拉耶夫地区被击落，其余就在东部顿涅茨克、哈尔科夫和第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被击落。乌克兰南部军事指挥部说坠落的碎片和冲击波造成敖德萨多间房屋和一些港口设施受损，一个长者受伤。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个最新交通消息。咁啊，提下大家啦，部分地区落雨嘅，咁啊揸紧车你咧要特别小心驾驶啊。隧道方面咧，红磡海底隧道而家净系九龙入口收费广场较为多车。路面方面咧，而家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段去九龙方向就比较繁忙嘅。屯门公路去九龙就新墟至府地嗰段多车。咁啊，仲要提下大家咧，就是、文锦道口岸嗰度咧，今日7点开始即系已经开始咗噶啦。跨境嘅客车、跨境出租车同埋跨境私家车咧，系可以恢复经文锦道口岸出境去深圳。不过跨境货车咧就要继续使用其他嘅道路过境口岸出境去深圳。而文锦道跨境巴士服务嘅北行方向班次咧，系会恢复经文锦道口岸出境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消费券在手，大家齐出手。八达通用户一嘟就用到，其他储值支付工具嘅用户用手机应用程式就得。用电子支付方便又易用，食、买、玩，本地门市同网店都用到。注意限期同余额，记得用晒佢。开心消费，带动经济，去消费券计划网站睇下啦。 画笔是描绘美好的工具。 香港景是很漂亮的，既然生活在这个地方，你应该去表现我们身边周围熟悉的景。 画笔是开启人生的锁匙。 作为一个画家，创作画家，就希望将自己所表达的愉快传达了给人。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8点半，文教组全新节目《美画人生》， 主持黄子瑜，邀请香港美协主席、著名彩墨画家林天恒分享他的《美画人生》。 醒啲，醒啲，醒啲 ！D for DS， 提提你，醒啲吧， 醒啲吧。 今日是放榜的大日子，考评局公开考试总监麦敬生提提你。同学考虑未来升学动向的时候，都可以参考考评局网上面的数据。 2023年 DSE 经已放榜，今年考生的整体成绩和去年相若，取得本地学士学位课程基本入学要求，即是3322的日校考生，就大概42%。 而符合副学位课程基本入学要求，即是包括中英文科五个科目取得二级或以上的，就有近 72% 的日校考生。考评局在网站公布了一系列的成绩数据，除了甲、乙、丙各个科目的详细成绩，亦配合大专院校的收生要求，分析考生的成绩统计数据，包括最佳五科、最佳六科的绩点分布等等，让考生在规划升学出路的时候作为参考。各位考生，无论成绩是怎，只要保持积极，把握机遇，一定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出路，大家都会支持你们。 做好准备，顺顺利利， 醒啲吧。 香港电台文教节目奋发时刻 DSE 团队制作。 7:38，早晨嘉明，早晨 Vicky， 早晨。 早晨 ，Vicky， 早晨各位晨光听众，早晨各位 DSE 考生，大日子啊，大日子啊， 系啊， 我都相信咧，其实唔净止系呢一班嘅中六学生啊，对佢哋一众嘅屋企人嚟讲咧，都系一个大日子啊，始终都系积累咗整个嘅中学生涯啦，嚟到最后嘅呢一刻，画上句号，究竟完唔完美呢？ 不过佢提醒大家记得大谢，好大雨， 系啦，啱啱落车翻到嚟公司呢一刻咧 ，OK 嘅，还可以嘅，落车嗰一下当下系冇乜雨嘅，咁但系始终嗰个天气都系唔系几稳定啦吓，今日都始终系有几阵嘅骤雨。咁所以都要留意翻啦。固然之系会系有啲刺激嘅今日。咁我哋喺节目上面都有啲唔少嘅调动噃。我哋不如讲下今日个节目安排啊。 今日系啦，我哋有一啲环节咧就会褪迟咗少少或者浓缩咗少少，因为咧今日我哋有一批嘅DSE 放榜特派专员啊，包括咧小白啦，咁啊，同埋咧我哋一众嘅 intern 嘅同事啦，几好，有啲实习生嚟到港台嗰度实习，包括有 Harry 啦 ，Potter 啦， 系啦，嗱有趣噶，Harry 同埋 Potter 竟然可以成为我哋嘅。我想问有冇妙丽同埋荣恩成为我哋嘅呢个intern 系嘛？ 我都想，我哋有个 Maggie 咯，得唔得？ 都 OK 啊，系啊，我想要埋邓不利多校长咯，系啊， 我都要啊， 系啊， 我要埋 Snake 得唔得？我都要佢啊， 系佢哋系最叻噶，喺个故事入边。好啦，咁啊，当然啦，我哋有批精锐嘅部队咧，就为到我哋 DSE 咧揾嚟一啲唔同嘅考生啦，同我哋倾下偈啦，亦都可以透过大电波咧，希望咧考生们咧得到成绩单之后咧，舒缓少少心情先啦吓。今日咧会多少少音乐嘅，多啲打气嘅作品嘅，希望咧有满满嘅正能量咧陪伴住大家。 咁所以咧，今朝早咧8:00开始咧，我就会联络呢一班嘅会考放榜专员啦，睇下佢哋去到各港九新界唔同嘅中学当中咧采访下，究竟今日呢一个嘅盛况系点样咧？各位考生嘅心情系点样咧？迎接好呢一份咁重要嘅放榜嘅呢一份成绩单未咧？ 系啊，我都希望咧，佢哋都即系有好嘅心情咧，同我哋一齐等阵转头倾偈。不过最紧要佢哋都系去一个有亚姐头嘅位置，我都好担心佢哋踏实。 同埋 小白都要小心啲。 其中一个咧系不变嘅环节咧，一定就系 keep 翻我哋咧喺9:30至到10:30咧，10:00啦吓，会有呢个晨光 morning call 啦。因为都知道咧，有啲嘅父母佢哋未必会今日咧系即系圣意权。 全咁样去陪伴住仔女去接受呢一个放榜嘅结果嘅。咁但系透过我哋晨光第一线咧，都可以为佢哋打气啦。通常咧到八点半啊嗰啲时间咧，都会打个电话翻去报平安噶啦。咁究竟听完呢一个平安嘅信号之后，各位嘅父母有冇啲嘅心声啊？有啲咩寄语想俾翻啲仔女嘅话咧，可以阵间透过我哋电话嘅热线咧，可以同佢哋讲讲啦。 咁啊，转个头就接听啦，1872388。不过调翻转头咧，问下两位拍档啦。今日啦，咁刺激紧张嘅一日咧，就系、是、DSE 放榜啦。我同嘉文都冇经历 DSE 嘅，我哋系 A level 啦，同埋会考嘅产品嚟噶。好啦，咁啊 ，Vicky 你系咪都系 DSE 噶？我想问。 系啊，我系 DSE 第一届白老鼠。 咁你嗰阵时叫做放榜嘅心情系点？因为 DSE 嘅考科咧，都同我哋当年系有好大嘅唔同噶嘛。 系、其实嗰阵时啊，你话放榜嘅心情，反而我自己又唔系话太过紧张嘅，因为我自己本身就已经有咗条路俾自己行噶啦，咁所以咧，其实嗰一日反而咧系啲同学仔好紧张咯，反而系有啲真系见到平时男孩子咧好少见到会流眼泪噶嘛，我真系见到佢哋流眼泪，我都唔知道嗰一刻。即嘅自己啦，唔知點樣同佢講到啲咩，我只係遞紙巾咯，我好記得，係啊，遞到張紙巾俾佢咯。 做咩你而家講講下都眼濕濕嘅？點解？嗰個係咩啊？你初戀男朋友啊？係咪 Vicky？ 係咪？ 唔係，只不過係覺得 好搞笑， 好似一個同 神去做節目，真係佢真係喊喊地咁樣喎！依家朝頭早， 女人用水做佢係一個完美嘅展示。 好叻，好叻， 因為一個同伴啊，同埋咧，喺嗰陣時咧，我哋。因為我哋係冇 form seven 嘅嘛，我哋讀到中六噶嘛，咁我哋係由中四到中六咧，咁呢三年都係嗰一班嘅同學仔，咁其實咧係無論我哋嗰陣時已經唔會分話男仔一堆、女仔一堆，係男女咧係真係一齊玩，然之後一齊努力讀書嗰啲嚟嘅，咁所以係真係成班同學都係。真係好 close 啊！但係去到呢個咁樣嘅嗰一刻，你真係唔識同佢講任何嘢㗎，你連加油都唔敢講啊！你連問佢成績都唔敢，你真係只可以默默俾張紙巾咯。係啊， 都係一個幾緊張嘅時候嚟嘅，即係始終一班嘅戰友咧，經歷過咁多年咧，一齊去到共患難啦、即係都挑戰呢一個嘅 DSE 放榜啦。當年嘉明咧就真係冇乜呢個心情，因為我比較特殊啊，我嗰時咧等我嘅 Form Five 嘅會考成績嘅時候咧。其实我已经有一份电台的合约了啦， 咁你谂住咧 都是有出路噶啦。 正所谓咧，毕业咧就即刻找到份新工，几开心耶！ 因为我记得我嗰阵时咧，第一次16岁嘅时候玩比赛入行噶嘛，咁啊嗰阵时都仲等紧会考放榜嘅成绩嘅时候咧，就已经赢咗嗰个比赛，咁所以就已经系当时未能够签合约啊，因为实在太年轻，唔未成年，就要带埋妈妈去当年嘅地牢电台嗰度揾台长签约咁样样，咁所以经历过。呢、这个时候之后基本上之后都冇乜，都可以放松啊。咁就只不过系即系，哦 ，OK 啦，知道啦，咁我可以晋升其他嘅升学嘅套路啦。 之后你都平步青云啦，系咪啊？踏上你嘅事业新一页啦，咁样系咪啊？ 开始打工啫，开始打工啫， 开展你嘅事业 啦， 系啦，新一页咁样啦。 后期先至去再进修咯，先至读翻个 master 咁样样咯。 咁其实咧，我自己觉得好似嘉明咁样讲咧，老土都要讲啦，条条大路通罗马。我估咧今日咧唔同嘅电台咧，鼓励 DSE 嘅考生都有主持人讲呢一句 嘅。 原因喺边咧？嗱，嘉明系一个好嘅例子啊，即系可能一开始就系先工作，跟住先深而更深咁样喺学术啊或者学历嗰度，我再追求翻，其实系可以。倒转少少步伐行嘅个目标最后都系一致嘅个目标最后或者个成果我哋结果论咁样讲 啊 其实你都系有master 嘅系咪先只不过你用咗啲 后期先至攞嚟啫嘛 系咯咁即系我哋结果论啦即系当你人生咧要有四个 tick tick 啦读 master 啦或者读博士啦或者打份好工啦或者有美满家庭啦其实你集齐晒啦只不过个次序咧可能先后一同埋二小。少少调转咗少少，其实 O K 嘅， 即系唔系正统嘅时间咁样咯。 你一咁样听咧，如果依家听紧 D S C 嘅考生同埋家长朋友咧，你又觉得，哎其实可以几啱数嘅，可以系咁嘅，系咪？ 至于我哋当时即系以为啱啱住 DSE 嘅时候，哇，一试定生死啊！ 系啊， 我做呢个试之后就话俾你知，你嘅人生究竟有冇前途噶啦，已经唔系嗰回事啦。 我自己咧就系好踌躇嘅，即系我系读啲传统嘅男校啦，老师用啲传统嘅方法去教啦。我记得咧收到放榜成绩单嗰一日咧，有一科咧失咗手，系咪？ 哎呀， 通常啲咁戏剧性嘅嘢咧。 就会发生喺我身上。咁但系咧，嗰科系副科嚟嘅， okay. 即系唔系中英数咁样啦。数学我一扭都渣嘅，其实反而系我边科失咗手呢，我应该系地理科失咗手、 哦， 我印象之中系啊，所以我从来都唔中意地理嘅。 明白， 系， 所以你唔系旅游欧咯， 系所有都唔知道。你话去睇下啲山貌啊，睇下啲面貌，我唔睇嘅，我要识买玩嘅，唔系呢个纯粹轻松系啦，讲下先。跟住就可能攞住成绩单啦，即系去、尤其是中五报中六嘅时候咧，攞住成绩单去扑学校揾中六学位咧，因为原校唔收我咧，咁系有少少踌躇嘅。咁、你又惊父母点样去睇你啦，跟住同学仔又点样睇你啦，跟住我嗰班咧好多同学咧都可以原班升中六噶，咁嗰时咧我就觉得唉点算啊，唉我咪冇晒啲 friend 咯，你知道友情对于我嚟讲系几咁重要啊， 知道啊， 友情系我最。最引以为傲嘅资产嚟噶嘛？系啊，咁我嗰时就真系喊啊，真系喊啊！所以喺头先咧， 我带纸巾俾你。 我学校冇女仔嘅， 系啊，冇咁体贴。 有啲好似女仔嘅男仔，但系佢都冇带纸巾俾我。 咁你就自己喺张台度啜泣啦。 唔系一路搭巴士去搵学校嘅时候喊咯，自己系嗰、个系一个几深刻嘅反省嚟嘅，亦都俾到自己一个好大嘅成长空间啦。原来咧，你以为坐定粒绿嘅嘢咧，突然间嗰一刻咧唔喺度嘅时候咧，你就会方寸大乱咯。咁、所以咧，主持人阿 O 咧就想透过大电波同大家讲，记得咧人生咧要除咗有第二个 planning 咧，仲有第三个 planning， 有一手准备啦，有两手准备，仲要有第三手准备。咁样咧，你今日咧就会过得轻松一啲啊！如果好似我咁样啦，譬如一科炒咗粉，咁应该点去操作啊？喂，原来突然间咧全部都五星。又应该点去操作啊？咁咧令到我嘅人生咧就会多咗好多唔同嘅方案啊！喺方案一咧唔实行到嘅时候咧，就有方案二、方案三咯。咁其实都好啱啊！今日打开报纸咧，其实都睇到咧两位咧 artist 朋友咧，我哋都认识佢嘅，咁亦都系咧应届嘅呢个 DSE 嘅考生啦，包括咧就系黄明德啦，戴眼镜呢、這个。同四人仔啦，咁样我成日都咁样叫佢。咁另外就系、哇呢、這个被誉为乐坛天后添，报章都系咁讲啊。系啦，严明熙啦 ，Gigi 啦，咁样咁 Gigi 咧就话冇想象中咁大压力嘅，而且咧佢都有意咧升读一啲大学咧，系佢喺 Jupiter 嗰度咧已经 check 好晒噶，应该可以试试谂谂。佢系咁样讲，最想咧系入咧呢个演艺学院咧，同嘉明咧做师兄师弟师妹咁样。 咁佢想入。是音乐学院啊，定因为是戏剧学院呢？ 未讲字嘅，依家咁快讲，咁下听日嘅 C 一咪冇嘢写咯。 咁又 系咪先？咁跟住咧，佢话有 second plan 嘅，同、我头先咁样讲有 second plan。佢话咧，其实自己都想喺 Poly 嗰度咧读呢个时装设计嘅咁样，因为自细都中意画画。咁不过咧，有机会个门槛高啲，咁睇下自己嘅成绩系点，跟住就叫做再作别论咁样咯。咁啊，黄明德就一路都话我考完 DSE 咧，其实对自己嘅成绩都心里有数噶啦，所以都之后咧希望尽力唱歌啦咁样。喂，咁O K 喎， 系啊， 有目标啊嘛，系啊，最紧要有目标，你努力去行就得噶啦。 系啦，其实咧，所以听到歌手朋友咁样鼓励大家咧，系咪都开心翻啲咧，笑翻啲咧？亦都有今日晨光第一线啦，喺香港电台第二头咧，有 Vicky 啦、嘉明啦、阿 O 咧，有满满嘅正能量陪住大家。呢、這个时候咧，听一首作品嚟自佢啦，亦都系应届 DSE 考生啊，严明熙嘅作品啊，好想约你，放榜去边啊？ 一线 ，Vicky。 咁我哋又讲啦，放完 DSE 之后咧，就有啲咩心情啊？不如我哋又分享一下，即系嗰阵时你哋会考放榜之后，除咗就去贫泊啦，之后嘅轻松活动有啲乜嘢咧？记唔记得啊？ 去旅行咯， 真系去旅行啊！ 系啊， 再想去一次旅行啦，或者当其时都几多暑假活动嘅，唔系啊，屋企人住 哦， 我好似未试过同同学仔去旅行喎， 点解嘅？ 真系冇试过， 系啊， 系 同同学仔去旅行好好玩嘅，其实系啊， 因为比较 free 啲，系咪？ 先长洲嗰啲两日一夜嗰啲啊， 你真系要我 讲噶？ 呢个系暴露年龄系列嚟嘅。我记得咧，我考 A level 嗰年咧就系 SARS 啦。咁 SARS 之后咧，啲机票超平啊，同今次咧 Covid 之后好唔同咯。我想讲嗰阵时 SARS 之后咧，啲机票平到好夸张噶。我记得咧，同同学仔咧去嗰啲旺角咧。未有一栋 building 系专部团嘅，即系地铁站出口 旅行社集中地， 系啦嗰栋嘢啦。跟住咧，我记得人生第一次去泰国芭提雅咧，五日四夜咁样啦。你估下几多钱？799啊， 799， 系啊， 冇可能， 真噶，真噶。真事嚟噶， 唔系你净系机票啫，系咪啊？ 震惊13亿人，嗰阵时好似都冇13亿人卡纸嘅时候，真事嚟噶。 哇，总之我当年识你啦， 系啊， 跟住去旅行啦。 咁但系咧个标价799，咁但系连埋嗰啲团费、导游费啊，跟住 K 啦，其实1200咁样。 都好抵， 但 系 好平， 1200而家日日都唔得咯， 系噶，所以咧时光咧系唔可以倒流噶。大家算罢啦，系啊， 咁就去咗一转芭提雅啦。 系啊，好玩，好玩，开心仔嚟嘅呢个。好咁啊，但系 Vicky， 你话你放完榜之后去边啊？ 我咧就系同同学仔唱通宵 K。 哦， 系啊，我嗰个年代咧系有阵时一得闲生日啊，边个生日同学仔咧都系去唱 K 嘅，唱啲 K 铺飞咧。 哦， 咁嗰阵时就系同同学仔咧唱咗个通宵嘅 K， 好开心，系嗌到沙声，然之后食咗劲多嗰啲啫喱糖咁样，咁系好开心嘅。而家已经冇乜噶啦，好少人唱 K 啦。而家最 有嘅，不过个地点唔喺传统个主流嗰两三间咯， 嗰啲party room 咁样 系啊，或者依家去船 P 啲人成日都唔出去就唱 K 啊，其实或者去 有冇电视？ 你有冇去过嘉明屋企啊？嘉明屋企都系唱 K 噶， 我屋企唔得。 得嘅， 屋企入 边 得， 得嘅，上厕所得嘅， 屋企都系唱 K 噶，我记得咧，系咪？ 之後嗰個屋企得我期待住佢。 好，多謝曬你 啊！其實咧，除咗即係我哋有唔同嘅娛樂之外咧，其實今日咧都係書展開始，一年七日啊，係啊，書展又翻翻嚟啦。咁今年書展咧，其實都開心，因為咧我見到咧啲飛咧都唔係好貴，10-30元啦。咁佢仲要係有三個場可以俾你去行嘅。咁我等人再講，亦都咧有啲係低至到咧，我見到係5元咧就可以入場啦。咁大家咧都可以上網了解多啲啊，究竟係咪咩時段啊，又或者點樣去攞呢個優惠？ 五蚊係咪差唔多夜晚黑嗰啲入會平啲㗎？ 嗱，有啲朝頭早我知道朝頭早12點前咧就係10元嘅。 哦， 係啦，係、 okay、 啊，我覺得最重要就係咧，佢可以再次入場啊。 哦， 係啦，12點前你入場嘅話，可能佢都預你可能中間可能出去食下飯啊咁樣，或者第二日咧再入翻去都可以。咁而今次咧，其實除咗你買咗一張飛之外，你仲係有3個館係可以去到嘅。係咩館呢？就係、是、有一個美食館啊，零食館啊。咁、我覺得咧呢一、這個都幾開心喎，因為咧你有陣時行下書展之外咧，其實又可以食下嘢啦，去買下嘢食，因為嘢食對於我嚟講幾重要嘅，係啦。同埋佢有好多零食啊，係嚟自差唔多有1000款嘅唔同世界各地嘅零食，有日本啊、台灣啊、韓國啊、德國、澳洲、希臘同埋西班牙等等嘅人氣零食咧都有喎。咁我覺得係啊，呢個大家都可以即係行下書展之外，即係買下書之外，又可以買下啲零食。 啊，我又真係唔知道今日開書展，因為咧，即係我估嘉明都有啲朋友呢一段時間出書啦咁樣。咁佢哋啲簽名會都係喺禮拜六日先舉行啊，或者禮拜一先舉行咧。我自己個 schedule 咧都係啊，有陣時都會支持下啲朋友啦，又 排滿曬啦， 耶咁樣啦。咁但係咧，調翻轉頭咧。真係冇話今日第一日就劈頭有簽名會喎，咁所以我就唔知啦。好彩你講一講 啫。係啊，而時間咧都有少少分別嘅，因為可能佢就預咗有啲平日嘅時間咧，佢係由朝頭早9點，可能咧係去到夜晚嘅9點咁樣左右啦。但係星期五六咧，佢係開到10點嘅夜晚，專登夜少少嘅，因為第二日大家預咗大家唔使翻學啊嘛。咁其實除咗咧啱啱有講就係書展咧入邊，除咗可以買書啦，然後喺第二個館有零食館之外咧，其實都有一個咧就係、是啱啊，奥哥啦， 咩啊？ 系啊，奥哥中意做运动啊嘛，佢有呢一个运动展啊喺隔篱。 你哋都中意做运动嘅、哦，我知道。 系，咁你中意打篮球啊嘛？ 系咪 有 得打篮球先嗰度？ 嗱，我哋可以睇下嘅，有啲运动休闲嘅物品可以买到。嗱 、 我哋之前我哋有讲过啊，即系买一啲名牌子嘅运动衫咧，就比较贵噶嘛。咁但系喺入边咧，又可以可唔可以买到啲平啲又啱心水嘅运动休闲用品咧、 啊？我会噶啦，我会。消費下，因為我嗰2000元未用嘅， 我都未啊，我未拎添啊， 我哋副台長都未用噶嗰2000元，佢要買個對新嘅跑步鞋啊！我見到佢咁樣跑咧，我心都好痛啊！係啊， 所謂咧， 佢跑到只腳損曬啊！我唔知佢係咪要參加4大馬拉松啊？遲啲諗住咧，學人哋咁樣啊，唔著衫跑步啊， 咁 樣 有型啊！ 咁啊，就要去睇一睇啊！ 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啲信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啲线，寻觅最真神光指引。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嘉明 Vicky 晨光第一线。 8:11啊吓，咁啊嘉明同埋 Vicky 同埋阿 O 喺直播室，但系咧我哋外出人员咧今日咧劳烦咗小白啊，早晨啊小白， 喂早晨啊， 早晨 早晨，因为我去咗呢一个外勤嗰度啊，又再次咧回归翻校园嘅感觉啊， 诶你去咗边度啊？ 我而家喺九龙区嘅其中一间学校嗰度，哇一入嚟之前咧我已经见到。可能呢間學校咧，即係佢哋都相信自己嘅成績會幾好嘅，所以我見到成班學生咧，佢哋都係面帶笑容，不過都係帶少少緊張啊嚇。啲學生咧係啦，雖然面帶笑，但係少少緊張咧，就入去學校嗰度咧就準備去攞佢哋嘅成績嘅。咁而家呢一刻咧，我頭先都已經同咗佢哋嘅老師傾過偈㗎啦。咁就話佢哋都要趕住翻上去課室入邊啊，因為咧就正值咧就而家就派緊佢哋嘅成績單嘅。咁啊睇下佢哋到底個成績係點樣啦嚇。咁啊雖然佢哋都已經知道咧自己學校大體上嗰個成績會係點嘅，咁但可能啲學生。 都會比較上多疑問啦，或者需要同老師有啲嘢傾下啦，咁啊，所以咧啲老師暫時咧就未嚟到我身邊啦，轉頭會捉翻佢哋翻嚟㗎。 好啊！ 我想問咧，今日多唔多啲家長喺學校門口緊張埋一齊啊？ 哎呀，今日都好多啊！其實除咗家長，係啊，喺門口嗰度等曬啦，咁啊見到亦都準備訂嗰啲譬如雨具啊，因為頭先九龍塘呢度咧都落得都幾大雨啊，咁而家雨咧就停咗嘅。 係 咁啊，同埋咧，除咗係見到一紮家長之外啦，咁啊亦都咧就係、是、見到有唔少嘅傳媒咧就都嚟咗嘅。不過我哋好彩，我哋攞咗綠燈。咁啊，晨光第一次咧就入咗入去，就等啲學生同埋等啲老師咧可以過嚟同佢哋匯合啦。 唉，哇，都幾緊張，我都感受到呢個氣氛咧，大家都係等待中啦，大家都係整裝待發咁樣嘅感覺。 係啊，咁啊， 其實我咧一入咗入嚟學校嘅班房入邊咧，已經見到佢哋黑板咧就寫低曬大家要攞定嘅文件係啲乜嘢啊，譬如註冊證啊。出示派位表啊，身份嘅副本啊，住址證明，其實已經寫低曬喺個黑板嗰度嘅。咁所以啲學生咧，其實基本上就係隨時隨地 ready 定咧，一派完成啲之後，有啲譬如嗰啲步驟咧，一定會做得好足啦。 係小華有冇啲同學仔已經著咗校服啊？咁樣 佢哋全部著校服翻嚟㗎，佢哋 係啊嗱，即係有系統嘅學校咧，就全部著曬校服。點解啊？因為往往咧，我哋見到啲狀元咧攞住張書嘅時候咧，都係著住校服㗎。係 啊， 呢一樣嘢咧就係阿 O 啦、嘉明同埋 Vicky 咧。我哋放榜嗰日都唔使着校服噶，我记得系啊， 又系 系啊，你要噶？ 我要啊！ 咁你可能考得好叻，系咪啊？ 我想问你嗰间学校本身比较多啲好成绩嘅学生， 系咪啊？ 系咩？ 系啊，正常系唔使着校服翻。 预咗要见传媒嘅就通常都系全部校服出动 啦。咁啊，小白希望你咧啊喺嗰度咧揾到一啲同学仔同我哋稍后时间再倾偈好嘛？ 九点钟之后咧会揾到同学仔嘅。不过今日都要讲讲嘅晨光第一线咧，今日除咗我之外咧，嗱我自己同。同埋另外一位我哋台嘅 intern 同事 Maggie 咧，都嚟到九龙区嘅学校啦，咁啊揾啲学生同老师倾下偈嘅。咁但系我哋咧，另外仲有一啲新嘅同事啦，咁啊二排新同事亦都会去到咧，就系新界区同埋港岛区咧，都会去唔同学校嗰度为各位听众咧就全程直呢个 DSE 放榜嘅。咁大家留意住啦。 好啊，咁啊唔该晒小白，转个头再同你倾电话咯。唔该晒，转个头倾。 我系 Vicky 泳儿，点样先系一个 Good Morning？吃到一个丰富早餐，饮到杯暖粒粒的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来讲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晨光财经第一线。 嚟啦，8:13:15啊，8:15嘅时间啦，电话旁边咧已经接通咗咧，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清兴啊，早晨 Kenny， 系早晨， 早晨啊，我哋一齐咧跟住大市嘅情况啦，琴日咧恒指咧就要跌398点啊吓，咁啊250亿嘅沽盘咧，话沽足四大板块啊，咁啊恒指咧一啲恒指成分股咧跌嘅全方位咁样跌，咁啊好彩咁样咧，仲系19,015点嗰度啊，就仲系企得玩咁样，咁啊今日有冇机会做翻好少少？因为见到咧，隔晚美股咧其实连续升咗两个交易日噶啦，特别系咧道指咧连升七日啦。咁个港股点解咁唔争气噶？系咪个 GDP 都真系争好远？琴日我同你喺节目都有讲过啦。今日你嘅睇法系点咧？交俾你去分析啦。唔该 ，Kenny。 系啊，即系我谂咧，其实港股方面咧就同美股咧就真系惨天共地啊！而家就基本上，咁啊喺美股方面咧一路持续都表现真系唔差嘅。咁啊，琴晚美股方面咧就更加系升超过300点啦。咁啊，最早都系受惠翻咧就系个原因就系美国啲银行股方面个业绩咧都比预期好啊。咁啊，能唔能够带动到港股咧？我觉得就问问地啊，因为你睇翻而家个情况就系、是、港股好明显咧，佢就即系个节奏上面咧就好唔系好跟呢个系美国，因为自己其实美股升嘅话咧，最主要其实有原因就系因为佢哋啲公司嘅业绩方面咧，大家对前景咧系睇得比较乐观。虽然咧就去即系大家都讲呢个纳指话好贵啊，话会唔会咧就系呢个见顶啊，会唔会咧就系已经系即系过分反映咗啲利好因素啊？但系佢都调升嘅，因为最主要其实大家对佢哋嗰个盈利嘅憧憬上边咧个态度仍然系乐观。调翻转咧，港股就唔系啦，大家对盈利系有个悲观嘅情况喺度，咁所以形成咗咧，即使系即系调咗咁多啦，同埋即使睇翻个估值唔系太贵嘅时间嘅话咧，大家都唔系好进取地去买，呢个就两者好唔同嘅情况喺度咯。 咁啊，睇翻啲重磅股啦，咁啊，好耐冇同 Kenny 讲下只腾讯啦，咁样腾讯咧大股东个减持忧虑咧再出现，咁啊，配合埋基本行业面咧，好似又真系争少少。你见到琴日一众嘅平台经济股咧，全部都要跌啊，而且跌幅都比较大少少，譬如腾讯讲紧咧跌 4.6% 啊，咁啊，至于京东咧都跌 4.7% 啊，咁啊都叫做几夸张下啦，咁无端端跌落嚟，除咗话对个中国嘅经济复苏咧有少少忧虑之外咧，咁啊头先讲咧大股东咧即系南非人嗰边咧就不断想减持咧，虽然佢个口都系继续讲咧睇好腾讯嘅互联网经济发展，但系佢跟住就不断咁样套现获利咯，咁样。OK， 咁啊 ，Kenny 交俾你分析一下呢一只股份啦，唔该你。 咁啊，南非个大股东减持嘅话咧，其实都系预咗噶啦，因为其实就虽然佢话即系口里边咧就系睇好，不过咧咁佢亦都有自身自己本身佢哋嘅个需求啦、需要啦，咁啊佢就系佢哋嘅股东就系希望佢就要回购嗰啲股份啊嘛，咁所以变咗就个情况就有啲唔同嘅，咁但我相信佢都系有一个有秩序地去减啦，因为佢哋讲话。每年只是大概減到2-3%嘅啫，咁所以變咗係有影響嘅，但係唔係話一個即係好恐慌性地嘅影響喺度，咁就反而調翻轉咧，其實你睇翻成個平台經濟類股份方面咧，升完一陣短嘅之後咧，都無以為繼嘅。咁我諗呢個就係都同經濟基本面睇返有關，因為你睇到其實最近公布啲內地經濟數字都睇到零售銷售嗰 part 嘅話呢其實都係比預期係差嘅。咁第二就係話嗰個係年輕人嘅失業率啦，即係16-24歲嗰失業率方面呢再創新高。咁大家都知道呢其實依家啲平台經濟呢佢哋主要嘅客户群呢都係呢啲年輕人㗎嘛。咁如果呢啲年輕人方面呢個就業情況唔理想嘅，揾唔到錢嘅，當然會影響到消費嘅情況喺度啦。咁所以變咗，我覺得就同基本嘅經濟面係有關係。其實唔單止平台經濟嘅，你留意翻嗰啲內需消費類股份方面咧，本來大家覺得復常咗之後嘅話咧，都係好睇好噶嘛。但係你睇到佢哋其實今年上半年嘅業績又好啦，或者股價表現咧，都不如人意嘅。因為呢個真係反映咗內部需求方面咧，仍然係疲弱。 咁所以即係要觀察下咧嗰個經濟嘅狀況啦。Kenny 頭先講到咧，啲年輕人啊今日咧 DSE 啊會考放榜喎，咁樣係啦。Kenny 鄧聲又會話鼓勵一下啲 DSE 嘅考生先啦嚇，咁啊又將個時間俾你講下啦。每年都有一次機會嘅，係啦。 DSE 嘅時代嘅朋友，咁但係我覺得嘅。道理都一樣啦，即係無論考護考或者 DSE 都好，都係個公開考試啦。都係嗰句啦，就其實一個考試方面咧，就未必決定咧，就係未來嘅所有嘢嘅。咁其實都仲有好多機會啦。咁考得好嘅，固然開心啦，大家可以慶祝下啦。成績如果未如理想，都唔使太擔心嘅，都有好多嘅方法咧係可以有出路嘅。 咁啊，成Kenny 嘅貴言啦，所以大家唔使咁擔心嘅，係啊。股票市場如是啦，人生亦都如是啦。今日早上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Kenny 鄧聲慶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同埋个股啦 ，Kenny 头先有提及过嘅股份，有冇持有呢？ 都系冇持有嘅。 好，唔该 Kenny， 咁我哋下个礼拜再倾啦，拜拜。 这故事是讲宿命，听到谁人都尊敬。某年某日里，据说有位唱作界放弃。转过阵地讨生活，似过来人需适应，继续干活去，转眼这小伙子已变得苍老。仍爱唱，也会作曲走你道路，往着旧日路也许有问号，前面似活路，只想低乱去踏破。 Been around. rock star, could have been famous, could have been the one on top of the stage, could have been telling you my story, whole world listening to my pain, could have been traveling around the globe, steady stuck in the same place, sleeping in this factory building, rapping, praying someday I'll be a great. Honestly, sometimes I wonder, why the hell do I even try, giving my life to make this music when I can't leave these streets behind. So if I go before I make it, I pray you realize, there's nothing I would trade for this feeling of being alive. Sing.唱也会作曲写你乐谱，开一生的 show 也不要酬劳，谁愿作囚徒？世上有自我定土。望尽头的表情，就似注定。人不可永远万年青，凭歌可以完成，一粒音一把声，一首歌天堂神境。Oh。 J 风冯允谦啊，有呢首作品啊，寻找隐世巨星，考生们都摘星，系啊，揾翻佢啲五星星出嚟啊！ 究竟系咪隐世咧？我哋又寻找得到佢哋咧？ 系啊，咁啊，透过一啲专员嘅，我哋有我哋嘅实习生同事啊， 系啊，即刻接驳好啦！我哋第一位嘅 DSE 会考放榜专员啊 ，Harry 啦 ，Harry，Hello， 而家身处嘅位置喺边度啊 ？Harry， 早晨啊 ，Hello， 早晨啊，早晨，我而家咧就身处喺沙田区嘅沙田培调书院啊， 系， 咁咧我今日见到咧，其实。早上翻到嚟咧，見到啲老師其實都非常之緊張嘅。我喺門口咧，其實都已經聽到啲老師話好緊張，自己的學生今日嘅成績會係如何啊？係啦，咁咧其實佢哋啱啱咧有個好消息就係、是，其實佢哋整體今日咧成績都係好似都唔錯喎，比往年。咁我諗佢哋啲老師應該都安心咗少少啦，比頭先。 係，我相信除咗係老師緊張啦、家長緊張啦、校長們都應該好緊張嘅。 係啊。都会担心学生点咧，咁样系咪？ 系啊，究竟个 banner 出入 U 率高啊，定还是出咧本校出咗咧好多粒星星啊？定系还是系合格率九成咧？咁样系咪？ 有冇机会俾我哋可以访问一下校长或者副校长啊？ 有啊，咁我身边咧电话隔篱就有佢哋学校嘅黄伟成副校长咧，就同我哋接受访问咧，就讲下关于啲升学同埋生涯规划嘅嘢噶。 校长早晨， 早晨啊， 副校长早晨， 你今日嘅心情点样啊？ 一开始都好紧张嘅，不过先听到同事同我讲一个初步嘅成绩咧，都系令人振奋嘅。 哇，振奋添啊！咁啊，等你好开心喎、啊。咁、你会点样去鼓励或者勉励下呢一班嘅学生朋友啊？ 阵间我哋大概九点钟啦，啲学生陆陆续续翻嚟啦，同埋家长都会陪同嘅。咁、我哋都会去同佢哋鼓励下佢哋啦，同埋即系同佢哋傾下偈啦， 影下相啦，成績好嗰啲啊，準備準備個 banner 掛啲乜嘢啦。咁我知道咧， 派動作啦， 係啊，我知道你學校咧，其實關於學生嘅生涯規劃啦，或者喺職業擇業個導向咧，都多啲維度啊。意思係乜嘢咧？其實譬如你學校可能咧，都對接咗一啲咧內地嘅好有名氣嘅大學噶喎，係咪啊？好似係咪？是不是有 些其實我哋喺DSE 放榜前一個月度啦，我哋其實已經有兩名學生咧獲呢個北京大學咧就取錄咗噶啦。 我都有聽聞過，所以我都想即係可以講下啦。因為依家嘅出路唔淨止係本地嘅專上學府啦，或者大家一諗就係喺海外升學，其實咧翻到內地咧，無論係北京大學啦，或者復旦大學咧，都喺計劃之內嘅。我知道香港某一啲學校啱唔啱啊，黃副校？ 係，冇錯冇錯。 咁啊，即系嗱，不如透过大电波，嗱，你系教育工作者，咁不如都鼓励下一啲考生们，嗱，考得好嘅鼓励下，考得唔好咧，更加要大大力俾啲正能量，好嘛？ 我觉得即系人生就充满希望嘅，最紧要抱住咧对自己嘅信心。就算今次当然考得好咧，一定系值得开心啦，大家一齐好好咁庆祝一下啦。但就算考得唔好嘅话咧，其实咧真系有好多嘅出路，或者其实考试只系人生嘅一个嘅一个节点嚟嘅啫。其实人生嘅路途咁漫长咧，仲有好多俾自己再次努力、再次腾飞嘅一个机会嘅，所以最紧要对自己有自信咯。 系，王副校长，我都想趁呢个机会咧访问一下你啊，因为始终咧作为副校长嘅你咧，都经历过几届唔同嘅会考啦，都几唔同啊！呢几年嘅会考咧都真系几不一样啊！你觉得今年嘅会考生佢哋嗰个心理质素点样啊？ 哦，今年真系可以咁讲，真系好不一样嘅。因为呢一届嘅同学咧，啱啱就系正正佢哋高中三年咧，就系经历呢一个三年嘅疫情啦。 系啊， 佢哋嘅学习啊嘅方式咧，同过去都唔一样嘅。第一就系翻学嘅日子啊，断断续续啦。 系。 佢哋嘅上课嘅方式，以往就都系大家就喺班度上啦，但系今次好多时间都系网上嘅网课啦。咁对于一啲当然啦，对于一啲自己有自主学习能力嘅同学嚟讲咧。佢哋应该喺学习方面冇一大问题，但系需要多啲老师嘅辅导啊，同埋一啲指导嘅同学啊，可能喺呢三年里面咧，佢哋就会相对会弱啲啦。咁呢一度咧，所以今次嘅成绩咧，我哋都其实都好紧张嘅。 明白啊， 系啊， 所以即系除咗话要鼓励咁多嘅学生之外咧，各位教育工作者、老师们、都真系辛苦晒， 真系要拍下手啊，系啊，多谢晒一众嘅教育工作者。 除了关顾他们的成绩之外，其实一段时间他们的心理的状况、身边有没有人去支持他们、去鼓励他们、这个呢都跟过去 都做的工作都多了。 是啦，王副校跟你讲着这么多先，刚才你的正能量早餐呢我们吃饱饱了，你呢都要准备呢关顾一下你自己校内的学生，好吗？有机会再跟你倾偈，多谢你电话。 Okay, 好，拜拜。 好， 多谢 Harry 啦，帮我们找到王副校长同我哋倾偈， 可以咧，即系讲呢个 Harry Where are you？ 究竟佢去咗边度咧？咁样啊 ？Porter， 你 ready 未？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学文凭试今日放榜，41000多个日校考生中，17000多人考获33222嘅大学一般最低收生要求，占日校考生大约42%。而今年资助大学学士学额有大约15000个，即系大约1.16个人争一个学位。日校考生科成绩方面，四个核心科目中考获中文科三级或以上的考生人数较去年轻微上升，而考获英文科三级或以上、数学科必修考获二级或以上和通识科考获二级或以上成绩的考生人数都同去年差不多。申请大学联招办法 JUPAS 的考生可以在明日至星期六期间改选。至于复核成绩方面，考生可以在今个月24号或者之前向考评局申请复核，下个月16号公布结果。中学文凭试今日放榜，48000多个考生会收到成绩单。今届有四个考生考获7科5星星，成为状元。其中三个人的数学延伸部分亦都考到5星星，属于超级状元。四个人分别来自三间学校，包括圣保罗男女中学，有一男一女状元。两个人在数学延伸部分亦都取得5星星，是超级状元。黄隐书院就有一个男生是超级状元，德望学校有一个女状元。 今届的状元人数是历届最低。考评局秘书长魏向东昨日在记者会被问到是否跟移民和学生选择到海外升学有关，他说取得高分的人数没有减少，可能是今年的五星星成绩分布比较平均，个别考生差了少少运气，无法成为状元。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话，军方在当地凌晨三点几的十几分钟内探测到北韩在顺安一带向东部海域试射两枚短程弹道导弹，飞行大约550公里之后落入东海。军方正是加强对北韩的监视和戒备态势，同时同美方保持密切合作，维持万全的应对态势。日本海上保安厅亦都侦测到北韩发射疑似弹道导弹，推测落在日本专属经济区之外。美军就说北韩发射弹道导弹不会对美国人员、领土或者盟友构成直接威胁，又说美日韩的防御承诺仍然是牢不可破。南韩传媒引述分析说，北韩发射弹道导弹可能是针对韩美核磋商小组成立和美国战略核潜艇在釜山港停靠。另外一个美军在南北韩边境板门店参观共同警戒区的时候，在参观共同警备区的时候擅自越过军事分界线进入北韩，被北韩当局拘留。消息说他曾经因为袭击罪在南韩入狱，刚刚获释，正是面临军方纪律处分。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14， 日元 138.97， 瑞士法郎 0.857， 加元 1.317， 人民币 7.182， 英镑对美元 1.304， 欧元对美元 1.123， 澳元对美元 0.68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3。 日经平均指数报32,717点，升22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77.99美元，卖出1978.4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的东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喺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繁忙，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瑞丰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就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由骏星工厂大厦啦至到荃湾体育馆一段咧就行车缓慢。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着回旋处挤塞，车龙排到屯门骑术学校。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跟着富泰村车多，龙尾就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着和斜村繁忙，龙尾排到去马场对出。另外深水埗的基隆街由于有爆水管，基隆街介乎白洋街至到界限街一段仍然是全线封闭。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流星啊，我想祝福爸爸妈妈， 仲要祝香港公共广播95周年生日快乐。 其实除了同流星许愿，而家仲可以透过港台空中点唱表达心意。 由今日开始，大家可以上庆祝香港公共广播95周年特备网页点唱啦。 香港电台不同节目时段都会帮你送上祝福噶。 香港公共广播95周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清朝于成龙大人 ，Take 7 Action。 哇，好多钱啊！ 卡，你唔系搞错咗啊？于大人系清官，唔系贪官嚟噶。 想穿越时空，见证于成龙嘅政绩，就要留意由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 今个星期三就有香港教育大学赛马会小学嘅广播剧《飞越时空于成龙》。 国剧830，风吹半夏。 许总，我100万嘅事，你唔好同我计较，亦唔好觉得系我落井下石。我斗胆问你一句，你点解冇喺我借钱俾你嗰阵，你囤积诽谤嘅时候，将我做嗰啲衰嘢讲俾裘总知？你做嘅就好啱。 国剧830，风吹半夏。 逢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8:39啊！呢、這个环节今日啊，大家要做啲乜嘢噶 ，Vicky 啊？ 嗱，今日特别嘅日子啦，所以咧就系揾一个人去关心一下、问候下佢。如果你身边咧真系有亲朋好友啊，系 DSE 嘅，就可以关心下佢啦。如果唔系咧，我觉得咁特别咧，你知唔知我好想揾边个？ 你想揾边个？ 我好想揾翻以前个班主任。Form Six 个班主任，因为好耐冇联络啦嘛，有阵时都会翻学校探下佢嘅，但系真系几年一次约佢食饭咁样，我就决定今日呢一个日子，我相信佢都会好忙嘅，而家应该都系筹备紧学校啲师弟妹嘅嘢，咁但系晏少少啦，晏少少我都会 message 下佢，关心下佢。 我就关心下我啲妈妈朋友啦，始终作为父母咧，都真系瞪住仔女咧，睇住佢哋经历过唔同嘅阶段啦，始终都系一个完成咗中学嘅阶段嘅大日子，咁都想。关顾下各位爹哋妈咪咧，都真系承受咗唔少啦，咁所以都俾个赞你啊！ 系，我就喺严明熙嘅 IG post 嗰度留言啦。 OK， 你好集中火力呢、啊、个关心， 话加油 add oil 啦，系俾、啊、心机啦， 即时做咗到啊， 系啊，同埋、啊、你唱歌好好听、啊。所以就算入唔到你心仪嘅学科，你都可以继续唱歌啦。 你有出路，唔使担心。 好积极，好正面啦、 啊。 系啊， 其实讲开出路咧，真系好多唔同嘅资讯啦，有好多唔同嘅resource 咧，俾咁多位嘅朋友嘅。譬如话咧，教育局都有一个我真心觉得几好嘅网站咧，可以帮到大家嘅。虽然而家呢一刻先至上呢个网站，可能有啲问，但系咧唔紧要。唔怕遲嘅， 會唔會404 error 太多人上咁咧？應該唔會嘅。 試下， 基本上簡單嘅，你打 edb.gov.hk， 跟住俾個斜洞佢一個 /s6。咁就基本上去到呢一个嘅网站噶啦，除咗一啲打气嘅说话啦，有唔少嘅短片可以当大家斗鼓励下啦，甚至乎咧你用开嗰啲嘅流动短信程式嘅 stickers 啊，佢都有一堆俾你可以下载啦。咁有唔同形式嘅打气嘅说话啦，咁最紧系咩咧？好多啲唔同嘅升学资讯啦，揾工嘅资讯啦，又甚至 Jupiter 都好多最齐全、最 update 嘅资料咧喺晒嗰度嘅。 讲得冇错啊，其实咧考完个结果之后咧，点样部署翻 Jupiter 嗰个排序咧，可能咧先系考生们咧比较。 技巧啲要做或者要学识嘅一样嘢，或者要得到多啲资讯嘅嘢咯。因为咧好多唔同嘅学科咧，其实佢已经列出咗佢最低个收生条件噶啦。咁如果咧你根本喂真系争少少，特别系读医嘅朋友咧，可能你咁啱即系一个唔觉意炒咗个科咧，就系即系争啲啊，即系可能生物科咁样啊，拜我炒咗咧，咁 sorry 啊，你要换一换啲次序啦。咁你都可以从事医疗嘅工作嘅，咁究竟会唔会系做物理治疗咧？ 系啦， 会唔会有转一转变做一啲医疗护理嘅嘢，又可以做到服务到大众之余，但未必行医生嗰个方向咧？嗱，呢啲咧就有唔同学系、唔同学科有啲唔同嘅。咁头先都有讲啦，每一个终点咧，其实都有好多方法可以通过去嘅咁样。咁所以咧，大家揾多啲唔同嘅资讯，如果咧成绩系好嘅，梗系将自己咧觉得冇乜希望嘅嗰啲科咧调一调前少少啦，系咪先？ 可以更进一步啊嘛。 系啊，依家咧大学都好多神科嘅，咁除咗咧读嗰啲法律系啦，你都知道法律系今年年头嗰一部电影，全香港市民都。 票房就是最好的竞证明。 如果不是他不会成为香港历史票房 No.1 啦。证明大家几想戴住那个假发，几想讲法官大人。 是 啦，我冇嘢讲。是不是嗱，呢个是其中一个神科面向啦，医疗啦，过去两三年其实 COVID 的时间其实医疗都帮助了香港好多。咁好多的状元都话立志做医生做医护人员咁多谢晒他们咁样。除此以外呢就是这个环球金融啦，你都知道某几间大学的环球金融呢是对接呢一些很厉害的外国大学的嘛，什么芝加哥商学院啊那些呢， 是 啊，那你想想想跑国际线啊，想成为呢这个国际投资专才的话呢，可能这个面向又会帮得到手、啊。 又甚至乎呢有些屋企呢他们一向那个方向都未必需要仔女呢、我一定要做传统的成功人士、我未必一定要做医生啦，要做律师啦，又或者要做金融财经师啦，咁样可能你向譬如话高端科技发展又可以，又甚至乎你向啲唔同嘅范畴、唔同嘅板块嗰度进攻一下都好嘅。 系啊， 因为我都深深见过唔少嘅中学生咧，在学期间都已经系喺有个 IG shop 啊， 系啊， 已经做紧生意嘅啦， 已经好犀利啦。 我见香港女首富个仔有个新出嗰个 bot game。 系啦，都有好多唔同嘅事业上面嘅出路，都唔一定系传统学系先至为止系成功嘅。 好，咁我哋依家听嘅环节啊，转个头咧就接我哋嘅 DSE 嘅专才啊吓，系啦，出嚟同我哋倾下，究竟揾唔揾到啲咧考生们同我哋倾下偈啦。 西贡以独特嘅地理环境同埋天然风光闻名。号称香港后花园，我哋入边见得到咧，就系仍然保存住非常之浓厚大自然风光嘅万宜水库，仲有世界地质公园入面嘅六角火山岩柱，同埋加上海蚀嘅地貌、浪茄、西湾等等热门嘅行山点，假日的而且确系人头涌涌嘅。西贡呢个名字去就去咗好多次，但系到底点嚟嘅呢？想知嘅话，百元号转头话你知。 西贡名称可以话系其实一个谜嚟噶。比较普遍嘅讲法就系明代嘅时候，郑和为咗宣扬国威同埋促进海外嘅贸易，七次下西洋，每一个国家亦都派遣一啲嘅使者，带同佢哋自己本身嘅特产去到朝圣或者经商噶。而当时香港西面嘅水域，连同珠江口一带被列为军事禁区。一般的商船只能够由东面这个的渔港入口，所以西贡也都有西方来贡的意思。西贡最早这个名字出现于清朝166年出版，根据传教士资料绘制的新安县全图，当年可能有很多的贡品都是来自西贡的。而时代变迁之后，现在的西贡已经变成我们接近大自然和远离都市繁嚣的休闲地方了。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O、小白、 嘉明、 Vicky、 晨光第一次 嚟啦，又接通咗我哋嘅。DSC 嘅专才啊，直情系啊， 系啊，我哋揾另一位嘅 DSC 会考放榜专员有 Potter，Hello， 直播嗰位同事、听众大家好， 你好啊，又同我哋讲下你而家嘅位置喺边度啊？ 啊，我而家咧就去到近期啊，网上面好红啊，嗰、那个麦当劳道嘅 哦，你有冇嚟打个卡先？ 系啊， 我阵间就去啦， 系啊，你担住块热香饼去嗰度啊，系啊，可能会有啲人问你。你喺度做咩，先生？ 系啊，即系你去咗系圣保罗男女学校，去咗圣保罗嘅， 冇错冇错。 点啊？ 其实我今朝嚟嘅时候咧，我自己个心情都好紧张 嘅。系咪啊？ 系啊，因为第一放榜呢件事已经离我好远啦，跟住我今日再嚟翻呢度，就嗰个心情突然间重燃起上嚟， 同你都好远。 系咯， 同我哋同我哋就好远啦。你好后生喎， 你上年嘅事啊， 系啊， 后生嘅就唔系嗰回事。 唔系 ，Potter， 我谂住迟啲呢个位俾你坐噶咯。 系啊 ，OK， 我后生咁我认啦，我后生。 系啦，啱啦，冇错啦。嗱，我哋咧即系呢啲风花雪月嘢翻嚟直播室先讲。不过调翻转头啦，你咧去到呢个圣保罗男女校啦，咁咧究竟睇到啲咩？观察三个情况：第一咧，学生嘅面向啦；第二咧就系老师的面向，第三就是家长的面向，好吗？唔该， 其实咧，家长咧，我就唔系好接触到嘅。咁、老师咧，其实佢哋都你都知啦，校方佢哋需要保持少少神秘。咁阵间咧，我先至会比较清楚知道学生大概嘅成绩系点样嘅，因为。其实网上边都有资料讲咗啦，话呢度大概系有两位嘅状元啦。咁其实我都唔系好清楚，阵间先至可以确实知道。咁同埋可唔可以揾到状元做访问咧？咁就睇下有冇彩数啦。咁样，咁希望可以啦。咁但系咧，其实今朝咧，我好紧张嘅时候咧，我都遇到一位同学仔。咁咧，我反而系被呢一位同学仔咧，去到化解咗我嘅紧张嘅。 系， 因为佢嘅心态真系好好啦。首先我要介绍佢叫天恩。 嗯。 是他是男仔嚟嘅，咁我就问他喂，你心情点样啊？佢反而同我讲话，佢唔系好紧张，跟住我话吓，点解会咁噶？咁佢就话哦，因为其实咧，佢一路都好有信心啊，因为佢咧好细个嘅时候已经揾到佢自己个方向嗰个兴趣，咁佢就话佢自己中意嗰啲数据啊、分析啊、STEM 嘅嗰一类嘅嘢，所以咧佢好早就已经 mark 定咗自己，佢想要读呢、這个工程加 business 嘅 double degree。 哇， 咁样 有大志啊！呢啲香港啊，冇量子科学学科啊。如果有啊，可能佢成为香港第一个量子科学学家，好似我哋睇《钢铁奇侠》咁样，Tony Stark 啊，研发啲机械人出嚟啊。 整翻只 mark 几多先？ 系啊，mark 科天咁样系嘛？唔知系咪咁啊？咁啊，你听完之后有冇觉得都自己都受到鼓舞啊？我想问，哇，咁有大志嘅啲年轻人吓。 我直情受到鼓舞，因为咧佢话其实佢今日翻嚟主要嘅目的咧，都唔系话睇成绩啊，佢咧其实系想借个膊头俾其他有需要嘅同学，如果啲同学嘅成绩未如理想嘅话， 哇，佢就做咗你嘅 Vicky 上年嘅工作啊， 即系比我嘅纸巾更加伟大啊，系膊头啊，你谂下， 俾个膊头你， 哎呦， 我系一个量子奇才，但我俾个膊头你， 哇，间学生间学校啲学生叻得咁紧要咩？ 所以有神校之称咯，系咪先？四个状元有两个都喺呢一度。 嗱，头先讲咗三个面向啦，又问下你啦，其他媒体嘅同业嘅情况如何啊？你哋依家系咪喺同一间房嗰度等候紧？系未有状元，系未有状元咁样啊？ 其實大家咧就喺隔離房啦，我就喺個靜啲嘅房嗰度。佢哋喺圖書館嗰度咧就已經 set up 曬㗎啦。大家其實都係不停咁樣互問對方啊，係咪有啊？係咪有狀元啊？幾多點有啊？咁樣嘅。咁、其實咧嗰度個氣氛都好緊張嘅。 係啊，梗係啦，嗰度都係啲港文啲師兄啊， 拼張相靚唔靚就喺嗰度㗎啦。 兵家必爭之地啊，咁樣啊嚇。咁啊，即係你都做得好好。咁啊，轉個頭睇下有冇機會真係幫地揾啲考生出嚟啦，做下啲訪問啦，傾下偈啦，好冇？唔该晒你， 唔该晒 Potter。好啦，嗱 ，Potter 咧就讲住咁多先啦。但系讲到呢一个咧，同行家咧争状元呢个画面咧，其实咧我好似喺晨光咧都有派过一两次出去嘅。嗰阵时咧，我第一年啊，第一二年入嚟电台啦，嗰阵时咧，系嘉明啦、彭仔啦、陆 Sir 啦嘅年代啦。咁我一年咧做两次晨光嘅啫。 系啦，一節就係奧斯卡， 一節就係奧斯卡。其實我真係好中意電影嘅，我愛到嘅地方係，我真係夜晚兩點鐘收工，我瞓四個鐘頭，六點鐘又翻嚟啦。咁第二節咧就係嗰陣時電台嘅高層話啊，你都出去叫做訪問啲學生哥啦，因為當年都自己仲後生咁樣，咁啊同啲細路仔或者年輕人啲語言好似相近啲啦，咁可以多啲嘢傾啦。咁但係咧。喺神做神光之前咧，其實我自己讀傳媒系噶嘛，咁實習嘅時候咧，喺其中一個機構咧，我做過三個月港文嘅，咁咧適逢嗰陣時咧就係 DSE 放榜喎，又係，咁咧。跟住我就被編派去嗰度啦，咁我就同個採主啦，即係採訪主任講啦，話喂點知啊，茫茫人海，全香港有十個狀元，我哋點樣可以尋找呢十粒龍珠啊？咁樣，跟住佢話咧，其實唔係㗎，考評局定還是教育局啦，即係當年好似唔係叫教育局嘅個名，跟住就話啊，其實佢哋都會講啲虛啲嘅，譬如中西區嘅。男校有啲機會嘅， 咁就可以估啦， 係啦，估啦。咁大家或者行家們咧，個預測咧係好準成噶，每次估都估中噶。譬如九龍塘嘅男校咧，佢哋每次估都估得好準成噶，咁樣。跟住咧會同你講咧，叫做近太子道嗰間男校咧又好準成噶，咁樣咯。咁所以即係大家成日都諗，哇、點解啲叫做港文嘅行家咧，成日都會咁容易就揾到啲？状元嘅，究竟系咪啲爹哋妈咪一早就知道自己个仔会做到状元，而 call 定啲记者系去去啊咁样？其实并不是咁样嘅、 所以呢啲就系咩啊？经验咯， 系咯，输经验啊！Laughing at ourselves, thinking life's not fair. about tomorrow like we think about now. Can we survive it out there? Can we make it somehow? I guess I thought that this would never end. And suddenly it's like the women and men. Will the past be a shadow that will follow us round? Will these memories fade when I leave this town? I keep thinking that it's not goodbye. I keep on thinking it's my time to fly. 有几首嘅毕业歌咧，都可以话必胜嘅。呢一首简直系英文歌界咧同古巨基嘅有共性，系同 grade 嘅。听过有99年到而家都仲系经常被点播嘅呢一首作品 Vitamin C 嘅 Graduation Friends Forever。点解拣呢一首歌呢？因为好多时候咧，个考生们都觉得啊，过咗呢一个 DSE 放榜之后咧，就好似要同所有嘅同学仔各散东西。其实唔系嘅，一个电话、一个短信，仍然都喺你身边，仍然都系 Forever Friends 嚟噶嘛，系咪？九点钟十分之后继续晨光第一线。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9:08咧，继续咧，我哋惠兔一中嘅 DSE 嘅放榜嘅考生咧，就打打气啊！电话旁边咧已经接通咗咧，小白咯 ，Hello 小白，依家系又喺边度啊？吓， 我而家咧就去到九龙塘嘅喇沙书院嗰度咧，咁啊同阿灭章一齐啦，同埋另外两位同学仔咧都系一齐嘅，咁啊谂住同佢哋倾下偈啊，梗系要。 好啊 ，Hello。 早晨，今日个心情点样样啊？ 灭章倾下偈先啦。早晨啊，灭章。 早晨啊，灭章。 系早晨。 系啊，今朝紧唔紧张啊？ 今朝唔紧张噶，我哋对学生有信心啊嘛，所以唔系好紧张噶咋。 你就唔紧张啦，学生紧唔紧张啊？ 哦，学生都紧张嘅，系啊，咁佢哋都准时翻嚟啦，攞成绩单啦，经过班主任嘅手里边咧，攞咗佢人生一张好重要嘅成绩单。 嗯，有冇啲乜嘢安慰说话俾佢哋啊？即系或者事前，其实你哋都会唔会同佢哋啊打定个底，同佢哋讲啊唔紧要噶，无论点都好，其实只要咧即系有信心嘅话。之后都可以行到自己的一片天空咁样啊！ 哎呀，你讲得很好啊，我哋都会噶吓，咁因为我哋学校有辅导组嘅老师啦，社工啊，各个嘅团体吓，咁亦都有啲职业辅导嗰啲啦吓，咁所以每一位同事咧都 stand by 吓，咁咧就唔单单系啲叻嘅学生吓，咁或者系成绩未如理想嘅咧，我哋都希望睇下点样样可以即时俾到一啲帮助佢哋。咁所以佢哋喺課室裏面攞成績單好興奮嘅時候呢，咁都有一啲同學係會落寞啲嘅，咁不過呢我哋都有同事係喺度喺個課室外邊嗰度 stand by 隨時俾一啲幫助佢囉。 係呀，其實老師嘅角色真係好重要，反而呢咁樣老師有好多準備喺度啦，學生呢如果真係啊成績未如理想，都要有勇氣要去搵老師尋求幫助，因為相信老師有好多資料啦，有好多私信啦，有好多唔同升學嘅途徑啦，都可以去俾同学仔去参考咁样咯。 Miss Jung啊，我又想请教一下咧，当然啦，除咗有你之外啦，有好多嘅同事都系一个好大嘅支援网啦。当同学仔佢哋攞到嘅成绩单真系可能未如理想，或者有少少觉得哎呀失咗手嘅话咧，你哋会点样去帮佢去继续去帮佢有个计划噶？ 哦，其实我哋都会睇翻唔同嘅学校嘅辅导组啊，或者系职业辅导嗰边啊，社工啊，咁睇下佢哋同学本身咧，佢定咗一个咩目标，佢想去入一啲咁咩嘅大学嘅科，或者入边间大学系香港噶啦，还是系海外噶啦，咁佢嘅要求系啲乜嘢？咁我谂咧就同时都会好清楚睇翻，话俾佢听啊，你而家争几多分先入到去嗰个嘅机会系大唔大啊？会唔会有其他嘅 contingency plan？ 咁我哋都会俾好多 advice 佢嘅。咁所以其实同学都有好多各方面嘅支援咯。 头先就 最重要系 review 下佢哋自己本身嗰个目标，咁我哋都希望尽量系贴近佢嘅目标咧，俾一个最好嘅 option 俾佢咯。 所以后备计划真 系 好紧要 ，contingency plan 真系 啱啊！嗱 ，Miss 早晨啊，好耐冇讲过呢一句啊，系早晨啦，系啊，我呢位同学咧想问下 Miss 咧，就系头先讲咗啦，职业及择业方面咧就有好多唔 唔同嘅支援啦。但係今次有咩？我哋會聚焦翻學生個情緒喎，係咪先？有陣時啊，唔經唔覺，失咗手，或者真係唔知點解有一科爭啲咁樣。嗱，做老師有陣時咧都要呵翻啲學生，或者錫翻啲學生，點樣咧釋出呢一個面向咧 ，Miss 張嚇，嗯。 我諗我哋嘅團隊咧係好有共識嘅，即係要，因為佢哋男仔咧，有時男仔咧就唔係話好容易開放自己啊， 係 啦，啲事人可能男仔都知道你有經歷過啦， 我都係讀男校嘅， 你都去到男校㗎，係 啊，喺你學校隔離嘅我間男校都係， 哦，明白明白，係啦，咁所以我哋本身即係喺嗰個 pastoral care 嗰度咧，都會有好多功夫做咗嘅，咁都唔係淨係今日嘅，其實之前都有啲 seminar 或者啲 workshop 話俾你聽，今日個流程會係點樣樣啦，同埋。都我哋嘅輔導組老師啊，大家都 stand by 翻嚟嚇，咁有啲佢哋冇教中六嘅，不過都會喺度隨時預備幫佢，咁所以就都其實有個人喺出面㗎啦，好似一個姐姐或者啲 motherly figure 咁樣咧，女士會多啲啦嚇。咁但係我哋嘅阿 Sir 咧都好循循善友嘅，其實嚇，咁大家都隨時 ready 候命咁樣去幫佢。咁總之我諗。俾佢知道係有個人喺佢身邊咧，佢隨時可以揾到幫助嘅，就係、是、最緊要咯。 哇，好温暖啊！呢一句説話 係啊，因為而家我哋即係嗰啲教育界裏邊嘅即係強調嘅地方都係 values education 啦、啊，我哋個關愛啊，或者係嗰個 well being 好緊要啦，即係唔係就讀書叻，而係佢哋點樣樣面對佢嘅失敗都好緊要嘅。 嗯，完全認同啊！唔該 ，Miss Chang 嗱，呢個時間咧，不如你將個電話咧交翻俾我哋另一位咧靚仔主持人小白。系啦，系啦，我哋阿靓仔主持人小白咧，就帮我哋又问一下，有啲学生你都预备咗，系咪小白？ 系、啊，不过咧，其实头先阿同阿Miss Zhang咧一路倾嘅时候咧，我都发现啊，原来。Miss Zhang咧個面咧就雖然好似即係把聲好似比較上嚴肅少少，但係其實佢全程咧就面帶笑容嘅，因為啲學生嘅成績咧好多咧都好理想，咁亦都印證咗一樣嘢，無論係學生定還是係老師咧，只要有個萬全嘅準備功夫嘅話咧，即係面對住任何嘅情況咧，都可以比較上從容去到面對啊。係，咁我側邊啊，而家咧旁邊亦都揾咗另外一位嘅同學仔啊，李以樂嘅，早晨， 早晨，早晨啊，以樂，Hello 。 系啦，我想问啦，阿乐咧，其实咧就好叻仔嘅，原因咧就系因为佢成绩除咗好之外啦，咁啊嚟紧亦都谂住咧就系、是、想去读医科嘅，头先同佢倾过，但系原来阿乐咧本身亦都系一位演技大师嚟嘅、哦， 咁 样咁讲咧。所謂演技大師，佢本身喺學校嗰度就玩 drama 嘅，咁更加有喺學校有好多唔同嗰啲戲劇嘅活動上面咧，甚至乎大會堂嗰度都有份演出嘅。咁唔知道其實讀書同埋演技方面，因為佢點樣中間攞個平衡咧？我好想知道攞到呢個嘅睇下咩方法喎，要問阿樂先得。 咁就其實平衡就我原本係即係自方温都對各方面 master。 以樂個電話比較遠啊！ 咁就試下，咁就有涉獵過音樂啊、choir 啊、跳舞啊、drama 咁樣都有。咁係嗰陣時讀書就其實都同而家差唔多啦。咁就唔係話好勤力讀書，咁就其實我擺兩邊就好一半一半嘅。咁就想喺我即係有興趣嘅嘢可以讀多啲時間，咁讀書就。交翻俾我啲 peer 去逼我嘅，其實就因為我哋個班都個 academic 個 atmosphere 都幾好嘅，就算你想喺裡面 hea 讀咧，你見到隔離左右全部都開緊卷出嚟做咧，你好難無啦啦開首歌出嚟唱咁樣。 係，所謂群眾壓力原來係有用嘅， 係好有用，好有用。 咁我又想問一下咧，其實嗱，講真啦，屋企人咧就通常都係希望啲仔女咧，哇成龍成才啦。咁、如果你有興趣讀醫，咁梗係全面去幫你支援啦。佢哋又支唔支援你喺藝術嗰方面嘅興趣㗎？ 哦，佢哋都支援嘅，即係。就算我哋平時將啲排 showcase 排 concert 排到夜晚十一點幾，佢哋嗰陣時唔係好讀書，佢哋都冇乜怨言，肯俾我夜翻屋企咁樣，佢話你總之你 handle 到自己讀書或者 showcase， 你 自己搞得掂自己就 OK 啦，咁所以都多谢屋企人嘅。 系，咁好难得啊。 系啊，相信喺读书方面咧，其实都会遇到唔少嘅压力啦。但系能够揾到自己一啲嘅兴趣啊，同一班同学好似 showcase 玩 drama 咁样啦，其实系一个放松嘅一个嘅途径嚟嘅，系咪啊？ 喂，你而家知道成绩未噶，阿乐吓？ 知咗啦，放咗榜， 系咯系咯系咯，咁又关心一下你成绩先。头先讲到云淡风轻咁样，一定系成绩都系你满意同埋预期之内啦，会唔会系咁啊？ Actually better than I expected 嘅。 哇，恭喜你喎！好几多啊？ 好好多，全部有。 原本我都唔系好有信心读到 E 嘅，考完出嚟嗰阵时，咁就而家就 firm 读到咁样。 多谢你为咗香港嘅呢个界别，系啊，出一分力啊！ 咦，阿乐，你系咪嗰啲咧扮晒唔读书，但其实成绩好好嗰啲， 匿埋读书嗰啲系咪啊？ 同埋我听到佢把声有啲靓仔，会系一个靓仔的医生啊，准备执业咁样系嘛？哇，好厉害啊 ！OK， 咁啊，嗱，阿乐，不如咧将个电话交翻俾小白先啦，好唔好啊？唔该， 系咁嗱，我喺度嘅。咁其实咧，见到阿乐咧，佢嗰个外貌当然非常之杀食啦。咁望起上嚟嘅时候，有少少奇异果博士喎，妙手仁心咁嘅样嘅。嗱好啦，咁但系除咗阿乐之外啦，咁我哋咧即系二台都有 intern 同事嘅。咁Maggie 咧，其实都喺我侧边嘅。咁Maggie 身边嘅一位同学仔咧，不如等 Maggie 介绍咯。 好啊。 嗨，大家好啊，我是 Maggie 啊，咁就好开心可以邀请到另一位今届 DSE 嘅考生李朗谦同佢分享一下今届 DSE 嘅心路历程嘅。咁啱啱就放咗榜啦，咁唔知你而家嘅心情点咧？ Hello， 系我OK 啊，其实因为始终即系都会一开头都会系有啲惊啦，但系因为其实琴晚我哋成班同学即系有几个围埋一齐咧，就其实通宵一齐玩咗一晚，先再翻嚟即系攞成绩嘅。咁所以即系帮我自己即系可能放松下咁样，即系唔好咁大压。系啦系啦，减压唔好即系平常心面对咯，都系咁。今日攞到即系成绩又唔系话好好，咁又唔系话好差，不过不失咁样。咁即系又。读到即系读到自己心仪嘅即系大学啦，咁即系嘅学科啦，咁所以都系咯 OK 啦，不过不失咯。 咁啊，继续打好啲篮球，我知道你系港队嘅篮球青年军嚟，呢个最中意系咪啊吓？加油啊！俾心机啊！为到香港队出一分力啊！知唔知道啊？ 一定 吓，嗰啲入樽嗰啲冇手软啊！ 靠晒你啦！ 好嗱，同你哋咧现场直播咧讲住咁多先啊吓，因为我哋仲要接另一啲电话，咁啊预祝你哋咧前程似锦啊嘛！多谢晒你哋 ，thank you， 多谢， 咁啊呢个时间咧，咁当然我哋有其他咧唔同嘅外派嘅专才啦， 系啊， 为到我哋 DSC 咧去揾好多唔同嘅叫考生咧， 系咁我知道咧而家电话旁边咧又有另外一位嘅同学仔又系考得相当之好嘅，不如都接佢出嚟同佢倾下偈好唔好啊 ？Hello，Hello，Alfred 早晨， 系 ，Hello。 你好啊，听到啊， 点称呼你啊？我想问， Alfred 你好， 系你好啊，早晨啊， 点啊？你今次个成绩满唔满意啊？ 啊，满意啊， 有几满意啊？ 都满意啊，不过未到非常满意咁解， 即系你仲觉得可以再高攀啲 嘅。我想问，可唔可以透露少少你今次嘅 DSE 嘅成绩系几多啊？我想问， 你哋以分计噶嘛？ 应该系噶，应该系。 我哋计六科嘅话就40分咯。 哇！ 系咪即系所谓嘅榜眼啊？ 系咪啊？ 系啊系啊。 哇！你仲未满意啊？ 系啊。 咁唔系，咁仍然有改善嘅空间嘅。 我哋力尽完美啊嘛，同我哋做节目一样力尽完美啊嘛。 犀利喎 ，Alfred， 有啲咩读书心得噶你？ 系啊， 其实冇乜噶，都系即系日常要勤力，就唔好即系唔好。唔好喺度好懒咁，就喺度懒懒行，乜都唔做，即系至少都探索下新啲事物，即系令到你觉得一日唔系浪费，系有吸收到唔同嘅知识咯。 咁你咧，你 Jupiter 又系摆边一个两个学科系自己最想入噶？ 我而家系摆咗科大一个 Tech Management 嘅program 啦， 哇 ，EU 嘅一个Quantitative Finance 嗰、那個， 哇，真係啊！我哋真係有啲類似嘅科學家準備出爐咯，睇嚟。 點解你會對科學或者 science 特別有興趣？係 咯，係咯， 我中意计数，我谂唔到第二个原因。 中意计数， 嗱呢啲理科嗰啲咧，纯直觉噶，纯理性噶，佢唔会同你讲咁。我中意咯，我中意，我中意计数，咪中意计数咯。 你由细到大都系咁中意数噶， 系咪啊？ 都系嘅。但 你系咪 细细个 就系去嗰啲 去到中学之后先至发觉自己中意科学多过中意数学咯？ 系啊， 即系始终，即系始终同。即系现实世界嗰个关系大，即系紧密啲。 系咁啊，预祝你咧想读嗰样就有嗰样啦、 啊。 好啊，咁啊嗱，透过大电波啦，虽然你成绩都非常非常之好啦，不如你又鼓励下同你一样啦，其他嘅应届嘅 DSE 嘅考生啊，好唔好 ，Alfred？ 鼓励啊， 系鼓励啊， 各位应届嘅 DSE 考生，咁就无论点都好啦，即系无论你成绩出嚟，无论系。好过你想象中，差过你想象中，或者同你想象中咁上下咧，其实都唔使灰心，因为其实我相信今届嘅 DSE 经过咗咁即三年嘅疫情之后，其实一定系艰辛嘅。 嗯， 即系疫情其实我哋万万冇遇到会发生嘅事，其实应该为自己无论点都好，都为自己即系拍手掌啊！就即系讲真，因为你捱得过嘅疫情，其实都已经好劲噶。咁当然啦，之后啦就。當然做好翻你嘅部署啦，咁我相信大家一定最好都可以入咗一條自己中意嘅路。 嗯， 好犀利啊！都讲一讲，其实 Alfred 都真系好厉害噶。嗱，我都揾到你嘅少少资料噶，原来你已经系俾牛津预先收咗啦，系咪啊？ 系咯。 預先啫，而家就而家我 send 我 email 過去就應該 就 confirm 啦，係咪？ 係 就終於 confirm 啦， 係 咪？ 即係幾開心你嚇嗰、那個牛津收到。頭先咧，阿黃校長咧又亦都有講話，我、哎、北大已經收咗幾個學生。琴日、 啊、 我其實做咗個同類嘅訪問咧，復旦又收咗兩個學生啦咁樣。你諗下，即係其實咧讀書嘅維度真係有好多好寬廣啦、 嗯。 希望大家咧追逐夢想咧，唔係得一條路嘅、 嗯， 有千千百百條路嘅，唔使轉牛角尖噶。咁多係 DSE 嘅考生繼續。加油，俾心机，好多谢你电话啊 ，Evan，thank you，thank you， 拜拜， 拜拜。 柳影婷有呢一首咧《神奇之路》啊！ 神光追踪三十一， 神光追踪三十一，嘟嘟嘟嘟，又系阿昌啊！早晨啊，昌！ 早晨，船仔，早晨，各位。 系今日7:35有咩睇咧？ 咁啊，带俾大家认识人大政协啊！咁啊，个内容啊，同个节目名啊，一睇一听就知道系乜嘢啦，就系认识下人大同埋政协啊嘛。咁啊，今集咧，我哋邀请到咧。全国人大代表吴永嘉咁啊，上节目嗰度分享一下啦，倾下偈啦。佢会同大家讲下咧，佢第一次参加呢个人大会议有啲乜嘢感受，同埋咧佢展望咧未来可以为国家嘅发展做啲乜嘢贡献等嘅，咁咁话嘅。咁啊，另外啦，呢另一个环节人大政协新舞台咧，我哋每一集都请嚟一啲人大同埋政协嘅新秀上嚟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咁啊，今集咧请嚟人大代表阿黄锦良啊，咁啊上嚟倾下偈啦，佢会同大家讲下咧。佢带领呢个教育界嘅同工，致力推动教师专业发展，同埋咧筹办好多咧文娱康体活动，点样去积极咧将各个嗰啲教育团体啊、国家教育部门啊，同埋内地各个省市嘅教育部门咧，可以 建立一個緊密聯繫嘅關係或者合作咁樣嘅。咁啊，想認識多啲，想認識兩位呢兩位嘅人大政協嘅話咧，咁啊，記得留意今晚7:35呢個節目啊。 好，咁去到8:00啦。咦，今次又有醫生與你喎，今次講咩 topic 咧？ 咁啊，今集醫生與你咧，同大家講下夏天好需要關注嘅俾蚊咬同埋登革熱病。 哦，係啊， 係啦，咁啊，即係唔好以為咧俾蚊叮係小事啊，即係最多咪痕一陣咯。咁啊，痕完之後就冇事噶啦。咁但係原來唔講唔知啊，好多時咧蚊係能夠傳播呢個登革熱嘅。 哦， 咁啊，咁啊，好多人咧即係患登革熱咧，嗰、那個嚴重程度可以差異好大嘅。咁啊，有大部分人啦，一個禮拜咧就會逐漸緩解呢個登革熱嘅啦，但係又有少部分人咧會慢慢演化惡化成為呢個登革熱重症嘅。咁啊，今集醫生與你咧就邀請咗衛生署嘅高級醫生，同大家詳細講解一下咧登革熱嗰啲發病嘅症狀、治療方法，同埋啦，咁啊講下咧常見俾蚊咬嘅護理方法啊。咁啊，呢個節目咧應該另外咧請嚟咧食環署嘅嗰啲專家同大家講下咧，我哋而家踏入雨季啊嘛，咁啊蚊患嚴重啊，教大家點樣喺家居同埋户外防蚊咁話嘅，咁啊特別野蚊嘅朋友今晚8:00要留意醫生與你啊！ 特別野蚊嘅朋友就係我啦， 係就係你，咁你船仔你今晚要睇啊！ 係啊，我係好容易被蚊咬，仲要我一被蚊咬，可能我本身皮膚比較敏感咧，我係會起水泡噶。 哇！ 我系真系啊，我系每 要小心。 系啊，我系不断喷蚊怕水，但又好似唔系好得。咁今次就睇完呢一个医生与你咧，诶，今次有食环署嘅专家可以教埋我点样防蚊啊？ 系啊，咁啊，听下专家嘅啲咩，俾啲咩 tips 你啊？ 好啦，咁去到10:30咯，世纪疫情今集会讲咩咧？ 咁啊，世纪疫情呢一个纪录片咧嚟到最后一集啦。咁啊，之前我哋又睇过好多唔同呢个世纪出現過嘅疫症啦，包括之前昏睡症啦，或者第一集有伊波拉啦，咁啊睇咗好多好恐怖嘅疫症。今集最尾一集咧，同大家留意一下呢個防疫嘅，咁啊從幾個唔同防疫嘅個案嗰啲 case 裏邊咧，睇下我哋有啲人類有啲乜嘢啟發。咁啊第一個個案咧，會帶大家去到越南。咁原來越南咧當就曾經出現過呢個瘧疾呢一個疫症嘅，咁啊。今集我哋会跟住一个专家嘅团队啦，去到越南咁啊实地考察，尝试下了解咧佢哋系点样做到咧而家接近完全消灭疟疾，睇下咧当中系啦有啲乜嘢值得我哋参考嘅。咁啊节目咧另外亦都有一个个案咧就系、去到非洲嘅埃塞俄比亚，咁啊当地咧有一个叫做痢十萬病。咁啊痢十萬病系一个咧嗱系一个疫症嚟嘅，但系佢系好容易医嘅，咁啊所以咧好多人会遗忘咗有呢个疫症嘅。咁啊但呢一种病咧由原来啊特别咧喺嗰啲芝麻种植园嗰度咧嗰啲员工之间咧好容易传染嘅。 咁搞笑。点 解咧？系啦，点解咧？点解种芝麻嗰啲人患上呢个病嘅咧？咁啊佢哋埃塞俄比亚呢个地方啲人点样去到？壓制到呢個疫症嘅咧，咁啊想認識多啲，想嚟睇下、抽下絲、學下嘢嘅朋友，今晚記得留意10:30世紀疫情啊！ 嗯，好，咁我都想睇下究竟呢一個痢十萬病係有乜嘢事啦，同埋點解關芝麻事咧咁得意咧？好，我哋唔該曬阿祥，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学文凭试放榜，今届有四个考生考获7科5星星状元成绩。人数是历届最低。考评局公开考试总监麦敬生表示，今届考生考获5星星的比率大约较去年多2/3，只是并非集中在考得最好的头几位状元。他又说部分科目考生的成绩进步显著，包括中文科和通识科。麦敬生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被问到，有意见认为移民潮可能影响状元数目， 他回应说，影响整体表现的因素多元，很难归纳出是哪一个因素。对于有自称阅卷员的人，将评卷参考封面上载到小红书，考评局已经报警。麦敬生说，如果证实相关人士是阅卷员，认为交给警方处理是最适合。警方凌晨在香港大会堂举行代号紫焰的反恐演习，加强警方和各持份者的协作、预防和应变能力。演习模拟几个恐怖分子闯入正是进行大型庆祝活动的香港大会堂发动恐怖袭击，人员迅速抵达现场采取行动，即时作出战术介入，最终成功制服所有恐怖分子和拯救市民，化解危机。这一次演习有超过200个人员参加，包括港岛总区的行动部、冲锋队、机动部队、中区警区正规和辅警人员，当中亦都有学生积极参与演习。俄乌冲突至今一年几，大批乌克兰民众流离失所。香港红十字会早前派员到访保加利亚的红十字会人道服务站，了解乌克兰难民的生活情况。香港红十字会国际及赈灾服务主管程德军表示，是在乌克兰南部克尔松地区的水电站大坝被炸毁之后几日到达保加利亚。他引述难民说，由以往会期望能够回到乌克兰生活，到现在已经感到绝望。高级项目协调主任曾晓敏引述一个妈妈说，由于生活压力太大，大部分妈妈都难以顺利喂哺母乳，又形容那个妈妈在倾谈期间完全没有笑容，对此感到难过。香港红十字会呼吁市民继续捐款支持全球流逃人士。美国密歇根州总检察长内塞尔宣布对16个共和党人提出重罪指控，说他们涉及一项大选之后的虚假选举人计划。检方说16个人在2020年大选之后提交虚假的选举人名单，企图推翻民主党的拜登在密歇根州胜出的选举结果，控罪最高可以判处5至14年监禁。内塞尔在一份声明说，有关行为破坏公众对选举公正的信心。另一方面，前总统特朗普说，接获美国检察当局有关国会山庄骚乱事件的调查通知，意味他可能遭到刑事起诉。特朗普在社交平台批评是干预选举的猎巫行动，将会是将执法当作政治武器。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的东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6%。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857点，跌157点，总成交金额68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02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89点，升1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31.2跌5.2，阿里巴巴89元跌7毫，港交所293元跌2.2，中移动63.45跌1.5，京东集团139.2跌4.3，友邦保险79.15跌5毫，美团128元跌1.1，汇丰控股63.1系 汇丰控股是啱啱转咗63.05，升一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1，日元138.99，瑞士法郎0.858，加元1.317，人民币7.196，英镑对美元1.303，欧元对美元1.123，澳元对美元0.68，新西兰元对美元0.629。日经平均指数报32,813点，升319点。港金报18,430元，升1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77.52美元，卖出1,977.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先讲意外事故啊。较早前咧，港岛薄扶林嘅沙宣道近住蒙文伟楼对开，因为有意外事故，咁曾经系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咁啊，现时呢宗意外事故清晒场噶啦，咁啊只系繁忙少少嘅啫，恢复正常通车啊，沙宣道。东九龙九龙区吓，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近住学园阶段桥面快线有意外，龙尾去到落山道。东九龙走廊尖沙咀方向，学园阶段快线有意外，龙尾去到落山道。而新界咧，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嘅快线咧，亦都系有意外事故噶。咁啊，现时嗰度就多车少少，经过时间小心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红梅谷路嘅快线有意外，经过小心，稍为繁忙。隧道方面咧，而家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就湾仔运动场。跑马地北角线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菲林明道。红隧九龙入口就淨係公主道多车，龙尾就排到去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过去港岛仲係繁忙啊，龙尾喺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去九龙就只係隧道入口范围较为多车啲。港岛嚟嘅西区嘅城西道西行线，近住坚尼地城泳池一路去到干诺道中军益大厦呢係比较多车㗎。九龙方面啊，而家观塘绕道旺角近住海滨公园去到码头段就仲系多车啦。而新界咧大埔公路去九龙马场一带咧就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科学园。咁啊，仲要特别提醒大家咧，文锦道口岸嗰度咧今日起有新嘅安排嘅，咁就系跨境客车、跨境出租车同埋跨境私家车咧系可以恢复经文锦道口岸出境去深圳嘅。不过咧，跨境货车咧就要继续改用其他嘅过境口岸出境去深圳啦。而跨境巴士服务嘅北行方向班次咧系会恢复翻经文锦道口岸出境嘅。安全车速报告有黄竹坑道葛亮雄行人桥去深水湾，同埋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好啦，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做老板要有远见，订立十年发展大计，凡事做好十足准备。 咪住，想做个十全十美的好雇主，一定要准时出粮，同帮雇员准时供强积金，要在每个月10号或之前供款，同埋交付款结算书。如果10号或之前有公众假期，就要提早安排。过期供款就要俾拖欠供款额5%嘅附加费，适用电子服务，供款就更快捷准确啦。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9:40。 好开心，趁住呢个 DSE 放榜嘅大日子咧，我哋又联络到我哋其中一位爱勤紧嘅 DSE 放榜专员朋友啦，好犀利啊 ！Potter 可以揾到我哋其中一位状元啊 ，Potter 唔係犀利，即係咁啱，多謝校方同埋阿狀元自己都肯接受訪問啫。 係，我哋有狀元，呢位係女狀元，係咪啊？ 係啊，冇錯，我哋有請 IC。 IC，Hello， 陳 IC，Hello， 恭喜你喎 ！Thank you。 之前都喺另外一個嘅場合度見過你咧，今年你都真係好犀利，攞好多獎啊嚇！除咗今次有五星星狀元身份之外，之前又有呢一個年度學生獎啦，係咪啊？ 係 哇，好犀利啊！都想代咁多位嘅家長同埋學生朋友啊，請教下你點解可以咁叻嘅？係 啦。 我覺得是我自己搶得自己比較勁，可能因為可能你見之前見到我玩其他比賽啦，咁可能都係因為我覺得自己係 balance 嘢比較好啲啦，咁我又可以玩到呢啲 ECA， 我自己又開心，然之後都叫做讀到下書咁樣咯。 係，你有冇啲咩特別嘅讀書方法㗎？ 讀書方法上我都係會自己有啲科目會自己預習咗先，即例如數學同 M2 呢啲，因為我自己有興趣，所以我會自己睇咗先。 係，咁但係我知道咧，你除咗係數學勁之外咧，你又有辯論隊啦，跟住喺另外一個嘅獎項當中，又係一個普通話嘅奇才嚟嘅喎。咁你都好犀利，你有冇邊一科其實自己最中意或者最有興趣㗎？ 我覺得最喜歡或者最有興趣，其實科科都差不多，因為尤其是你有了 DSE 這個框架之後，很多東西其實不是只是講興趣啦。但是如果講比較即有興趣的話，我覺得是數學和 M2， 即是剛剛講到我是這兩科是我會自己去讀的，所以即我如果肯花時間去讀，而且我自己讀的時候又不會覺得很不開心或者很厭惡，我覺得那我都算挺有興趣 的。那今天就是你拿到這個好消息的大日子啦，那你之前回學校途中會不會都已經很緊張，但其實你已經很有信心知道一定得噶， 唔系啊，好紧张呢两日。琴日新闻讲咗得四个状元， 系咯， 得两个女状元，我真系好惊嗰 下。我真系咧，嗱，去到呢个位咧，我要打一打岔 ，Ice 嗱。如果当新闻公布咗，喂，得两个女状元，你都觉得喂咁，即系有啲传统女校可能又会霸占一两个职位噶嘛？因为你哋读书咁叻，你都会懂得啊，点样可以计算得好啲？咁其实琴晚有冇真系瞓得好差啊 ，Ice？ 我琴晚瞓得好好啊，我 咁几好喎、啊！ 瞓得咁好，但系翻到屋企即刻瞓着咗已经。 系咩？叫你瞓得好 已经太焦虑啦，夜晚要休息 啦。完啦。 咁你又好能够释放到你嘅焦虑或者紧张嘅情绪，你又瞓得咁好，点解嘅？我都想问下你啦吓。 我觉得我自己就系平时冇乜压力咯，同埋因为我哋琴晚同啲 friend 一齐出咗去围炉咁样，围炉吹下暖。好多计之后，其实都已经放松咗少少。 嗱，你咧就好犀利啦，其中两个嘢系其中一个嘅女状元啦。今年恭喜你之余咧，都即系其实话另一方面咧，就系有成三万几位嘅同学仔咧就冇状元呢个身份啊。咁你又可唔可以勉励下其他嘅同学仔啊？ 我觉得其实好多时候啲，因为我博榜前都谂过，如果衰咗，要想人哋点同我讲嘅。但系我觉得系俾自己少少时间沉淀下，唔需要再谂嗰阵时考成点啦。但系谂下自己未来有咩出路可以行咯。其实好多路向都系未必你今时今刻觉得最好，但系未来都会觉得系好嘅选择。所以其实好多嘢系随遇而安。如果你而家有啲咩成绩嘅话，就呢个系上天嘅安排咯。佢只系指引你向一个唔同嘅路向。 系 咁，你自己嘅路向呢？ 系啦，咁你自己又咪会即系去第二啲地方升学啊？定还是系留喺香港一啲专上学府嗰度啊？读你想读嘅科目啊 ？I C 我而家都系谂住读医啦，同埋都系留喺香港读，所以都系医学香港嘅医学院嚟噶。 香港咧真系 好多人才啊， 好感动嘅。有阵时咧，每年咧我哋DSE 咧放榜咧，揾到唔同嘅状元咧，大部分咧都系好想贡献翻香港社会啦，去读医啦，一个专行啊。咁当然啦，你读书叻系一件事啦，但系读医咧，除咗读书叻之外咧，要好有恒心嘅。呢个亦都系好多医生朋友啦去讲嘅一件事，所以你哋好愿意嘅付出就系为咗帮人咧，我都系好欣赏你哋嘅。其实好油葱咁样，加油啊 ，Ice 好嘛？ 你有冇话边一个专科你系特别想专攻噶？ 其实我觉得专科可能要等到时真系入到医院做 rotation 嘅时候先知啦。但我自己系比较有兴趣想做 surgery 嗰边，真系想帮人做手术。 好，到时神医就靠你啦，Ice 啊！咁我又想问下，你会点样庆祝啊？咁开心嘅呢一个消息？ 可能都是同班 friend 一起去咯，因为见大家成绩好似其实都唔差，都几满意啊，所以我哋可以一起庆祝一下。 报咗开心嘅喜讯未啊？爹哋妈咪知道未啊？ 知道啊。 佢哋有咩反应啊？ 有新闻噶嘛？呢、這个世界第二嗰样嘢，佢会听陈光第一线噶嘛？ 爹哋妈咪有啲咩嘅恭贺说话同你讲咗啊？ 都系恭喜啊！好开心啊，听到佢哋。 爹哋妈咪有冇喊啊？ 呢边好似听唔到，我打电话嘅时候听唔到。 系特登唔会嘅，啲家长都好叻嘅，因为都唔会将自己主观嘅情绪释放到落去个。 收咗试之后做朋友做嘅，咁样 掂啦、啊，老婆 系 啦、啊，老婆搞掂咗啦，我哋。 可能佢都喺度同啲亲戚报喜啊。 系啊，因为我估家长嘅角度咧，都可以透过大电波讲下。譬如嘉明，你都会觉得啊，如果自己嘅女女咧入到大学咧，其实已经有一半三分二。功成身退啦，系咪、 啊、 真系 都真系已经好安慰噶啦。咁、再何况即系如果女女真系好似有 I C 咁叻嘅话咧，我真系哇要请大家亲戚食餐饭嗰种嘅心态。I C 咁啊，呢个暑假啦，都正式开始啦，会点样去享受呢一个暑假呢？ 我自己都系安排咗啲嘢俾自己做啊。我而家喺 Queen's Mary 嗰度翻紧，即系一啲 attachment 咁样啦。所以就都系去睇一睇医院点样运作啦。咁就大概一个月左右，所以就可以每个 weekday 都会去啦，然之后 weekend 嘅话就谂住继续玩翻我平时兴趣，跟住继续打辩论比赛。 哦，继续点样可以有啲 debate 系唔喺 暑假期间？ 喺暑假都有咁搞笑，好似我哋 NBA 咁样，有 summer league 嘅，你哋嗰啲啊，好嘢。 我哋系啊，好多比赛都暑假噶。 系咩真系？ 平时校队嗰啲都会啊，但我今次我而家系打紧自组队啊，即系我同其他学校嘅辩论员一齐玩。 哦。 可能佢哋知道，咦，有 ice 喺度都有啲惊啦。 系啊，可能系啊，强中自有强中手咁样。好啦，同你讲住咁多先啦。咁啊，祝你所有嘢都系开开心心、愉愉快快，好嘛？唔该晒 ice，thank you， 拜拜， 拜 拜。 放心啲啲 ，DSE，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孔奕璇璇仔，恭喜晒所有考得理想成绩嘅考生，考得唔好都唔紧要噶，水到绝处是风景。人生仲有好多可能性，放榜唔系终点，系新开始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一路陪住你。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嚟啦嚟啦，再听听中听， 系啊，朋友电话有 morning call 啊，今日有 Isabella，hello， 早晨早晨， 大家好， 你好啊， 哇，咁好听嘅 Isabella， 你睇下你讲完个大家好之后咧，我哋主持人咧即刻要用温暖嘅声线咧同你回应翻啊，系啊， 先至夹得到你噶嘛， 系啊， 多谢多谢多谢多谢， 系啊，你今日有啲咩想点唱啊？ 哦、其实我想点唱俾我儿孙仔 Hiwi 听嘅，因为佢都系今年嘅 DSE 啦，咁就啱啱放咗榜嘅，系啦，咁所以咧就系咯，都想同佢打气咗，咁我觉得都好开心啦，系啦系啦。 佢有冇同你报喜啊，或者系报下佢最新嘅成绩啊？ 因为我打咗俾我家姐，咁佢头先都讲话佢坐底好似都有五星星嘅，系啦，咁就。 个个都咁劲啊！ 大家都好努力温书、啊， 可能我哋嘅节目旺啊，有冇谂过啊？ 可以听到啲晨光第一线帮你吸星咯、 啊。考评局嗰个都咁讲啊，运气嘅问题啊，正所谓一命二运三风水，唔系呢个纯粹讲下笑啫。 系咯，佢自己都都反而系因为佢想入医啊，咁就唔知够唔够分数入去啦，因为佢都系咯，都好紧张咯。其实见到佢都系啊，系因为入医都要好高分数啦，咁样。同埋咧，佢曾经见过嘉明有系做好似系 self time morning post 嗰度咧，就颁俾啲学生嗰度咧。 咦，我知道你系边位 Hewitt 啦，咁样。 我 记得佢啊。 佢唔系颁俾啲学生，佢做司仪系啦。 佢嘅真系一个叻仔嚟噶，咁都期待佢有好消息。 系啊，你记得佢啊，佢都应该好开心。 系咪啊？咁你都当我趁住呢一个机会咧，同佢讲声咧，恭喜晒佢啦。咁你有冇谂住呢一个暑假点样陪佢去享受下？如果佢真系考到好成绩嘅话，要大大奖励。 我 我而家未可以亲自打俾佢，因为应该好多人都系 好 忙，系啊，好忙。咁所以冇啊，之前都会问下佢啊，会唔会一起去旅行啊咁样咯。 佢有冇答你啊？ 未决定到嘅。 咁如果系去嘅话，去边度好啊？ 因为佢自己呢，因为其实我自己就想去韩国嘅，咁但系佢呢就当然去远啲，去欧洲啊嗰啲咁样。 你哋关系好好喎。 系咯，你哋系咪成日都见面噶？ 都有噶，系啊，都会啊，都会啊。 咁通常你哋嘅相处，你觉得佢系一个点样样嘅男仔嚟嘅呢？ 佢系一个好。其实我觉得佢都挺文静的学生来的。咁之前同埋我觉得佢是一个好好的榜样啦，因为我自己都有仔仔啦。咁即是我会同我仔仔讲话啊，你都可以向住表哥的方向一样咁努力。 佢同表哥 so 唔 close 㗎？ sorry? 佢同表哥的关系是咪都几亲密㗎？ OK 㗎，因为佢哋都是都是表哥中学同小学咧都系同一间咯，都系啦，系啦，咁所以都可以即系大家都系同一间学校咁样咯，系啦，即系啱啱相隔十年咁样咯，系啦。 咁都希望趁住呢个机会啦，都可以即系除咗向阿 Hewitt 咧祝贺下佢啦，希望佢真系有佢自己心目中理想嘅成绩啦，真系可以读到 E 嘅话，咁就当然系最理想啦。 系啊，希望。大家都帮佢打打气， 会啦，一定会啦。嗱，嘉明今日揾咗一首作品咧，就真真正正咧帮你嘅侄仔打打气。 系啊，因为咧好多时候我哋都会觉得咧啊，我哋唔知道点样样去舒缓下一班嘅考生嘅心情。咁其实好多时候咧，考生们，我哋所有你身边嘅人，整个嘅支援网络咧，都系 one call away， 打个电话，我哋喺度嘅。OK， 多谢晒你啊， 系啊，多谢晒你哋，好， 拜拜， 拜拜。 Call away, I'll be there to save the day. Superman got nothing on me. I'm only one call away. Call me baby if you need a friend. I just want to give you love.Reaching out to you, so take a chance. No matter where you go, no, you're not alone. I'm only one call away. I'll be there to save the day. Superman got nothing on me. I'm only one call.Along with me and don't 喂，嚟啦，小白翻翻嚟啦，系咪啊？ 系啊，因为我头先去咧就系九龙塘区啦，咁所以咧就一车就飞翻上嚟先。咁啊喺成个过程入边咧，咁就首先都多谢好多学校同我哋晨光第一线去到合作啦。咁亦都好多家长同埋学生亦都好愿意咧去到分享呢样嘢，好重要嘅，因为我哋都希望咧将大家心入边所想嘅一啲嘅事情咧，即系透过我哋节目啊，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啊，无论系成绩系点样都好啦，咁啊都希望即系大家会有一个我系明白到系社会上系有好多人关心大家呢、這个信息，我觉得最重要啊。 嗯，咁啊，我哋亦都透过晨光第一线咧，发放满满嘅正能量啦。咁啊，第一次出去呢个实习生啊，其中一位啦 ，Maggie， 你个感觉系点样啊？我想问。 咁我好紧张嘅，因为我未有呢个嘅经验啦，但系我好多谢小白啦，咁佢又教识咗。 系咁客气嘅，突然之间。 小白好中意教女仔嘅，因为 教识咗好多嘢， 因为佢只得两个仔。 系啊系啊，所以佢对女仔系好循循善诱嘅。 系啊，最后觉得都好开心嘅，因为都学识咗好多嘢咯， 系咪好刺激咧？ 系啊，好刺激啊！ 有冇谂翻你自己考 DSE 嘅时候嘅光景系点啊？ 都有啊，我 DSE 嗰阵时嘅成绩其实都唔系咁好嘅，但系我就觉得都有另一条路可以俾你拣啦，即系就算唔好，但系你都可以揾到好多其他方向嘅嘢俾你系。 做咯，嘅咩嘅咩嘅，系叫就做咯，系咯。 有好多方向嘅，其实即系做人有好多方向可以俾自己尝试嘅，因为你可以揾翻自己嘅兴趣。原来我以前细个咧，觉得啲兴趣都系讲呢啲嘅嘢啦，咁啊，原来真系可以按照翻自己个兴趣、自己嘅能力咧，去到谂下将来你自己人生嗰条路应该点样选择噶。 系啊，嗱，讲到享乐时代啦，咁啊，头先都讲咗好多，即系状元会点庆祝啊？其实佢哋都不外乎咧食下饭啊， 去 个旅行啊， 倾下偈啊，咁样啦。我成日话咧，手机咧真系有少少咧偷听功能嘅。我咧啱啱咧碌一碌手机啦，今日已经好忙噶，完全冇睇过个市啦，我唔知道今日升定跌啦。首先，咁但系咧，我碌第一个咧就系话咧，应届 DSE 嘅考生咧唱 K 咧好似有折头嘅咁样，听日 有啲咁嘅事， 讲嘅优惠 唱 K 啊， 系啦，可能咧就系折。即系收听到咧，即系我哋头先讲嘅啲内容啊，跟住咧， 因为要攞学生证出嚟啊， 唔知啊，我就冇份嘅， 我哋冇份啦， 我就冇份嘅， 因为今年嗰张，今届嗰张， 影相得唔得啊？而家呢个时代， 医生话你 P 图啊， 我估唔紧要嘅，其实佢哋商家做呢 优惠都系得噶啦， 系啦，有生意啦，同埋第二样嘢就系都想，即系叫做 DSE 嘅考生，即系唱歌，唱歌都好容易可以抒发到自己嘅压力噶嘛，系嘛？ 系啊，嗱，讲开压力咧，真心觉得咧。其实我哋经常都会去追访一啲状元啦，想请教佢哋有啲咩读书嘅心得啊，点解佢哋咁叻啦？但都可以回想翻，譬如话今届有成33,000+嘅会考生，当中只有4位状元，咁其他嘅33,000+位嘅小朋友，我哋嗰啲小朋友啦嘅会考生，系唔系代表你就唔叻咧？绝对唔系嘅，系咪就系陪跑咧？我觉得唔系嘅，都想即系透过晨光第一线咧鼓励下大家，只不过系大家嗰个嘅出路可能有少少唔同，唔代表你哋唔系一个嘅叻猪猪嚟噶嘛。 系啊， 呢个世界咧，即系其实每一样嘢都系百花齐放嘅，如果我哋净系个个都系状元嘅，咁呢个世界又点样平衡咧？咁每一个人亦都有佢自己，譬如喺世界上面一个嘅职责嘅， 有功能嘅， 有个使命。我成日觉得人每一个人都系有佢自己嘅使命喺度嘅，咁所以你揾到自己嘅使命咧，其实就 OK 噶啦。 系啊，咁啊，直播室出边啊，见到李嘉仁医生喺度啦，咁啊，头先咧都听到好多嘅状元啊，吓，咁都话得一样嘢又想读。 读医啊！ 你谂下，即系我哋嘅医疗嘅工作者啊，或者咧，即系医科嘅工作者系几咁重要咧？ 系啊， 社会入边系咪先？咁啊，阿医生咪都入嚟讲两句啊！喂，我仲有20秒时间，有冇兴趣？小明鼓励一下啲后生仔啊！ 呢啲考生 吓，系唔紧要噶，考成点样样啊？上天一定有安排， 系 你哋最紧要努力， 系 啊，唔好放弃， 系 永不放弃， 系。 唔开心，我哋搭车上广州去湾区饮饮食食，有一定 啊！多谢小明。